个案来自云南，无新增死亡或者疑似病例。另外，内地新增31名无症状感染者，都是境外输入。内地累计90468人确诊新型肺炎，4636人死亡，85000多人康复出院。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今年首季经济按年增长18.3%，按季增长0.6%。今年首季经济较2019年同期增长10.3%，两年平均增长5%。天气方面，同一道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系影响广东。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已经增强为台风，在早上10点，舒力基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5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初时骤雨较多。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干燥。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75点，跌18点，总成交金额3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7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85点，跌9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2蚊，升2蚊；吉利汽车21.05蚊，升7毫；盈富基金29蚊，跌2仙；美团285.8，升1蚊。阿里巴巴231.8跌2蚊，中国平安89.4跌1.25毫，小米集团25.85升3毫，紫金矿业10.9升2.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8，英镑10.686，瑞士法郎8.419，澳元6.007，加元6.187，新西兰元5.56，欧元9.29。每百日元兑港元7.13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09。日经平均指数报29642点，升0.1点。港金现价报1633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1.21美元，卖出1761.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油荔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日丽业街一段行车缓慢；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沥源村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在科学园对出。咁提一提大家啦，咁由于弥敦道梳士巴利道交界有坏交通灯，咁影响到而家驾驶人士不能够由弥敦道右转翻入去梳士巴利道啦，咁都系不能够由梳士巴利道右转翻入去弥敦道，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同埋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元朗。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分神，我最近有铺人啦。 咩人啊？ 系铺零嘅人啦。 哦，系投票人， 咁就要参加音乐选民有得拣啦。 留意甜淡情怀同音乐情人，每日精选两首歌曲，俾听众登上二台 Facebook 行使投票权。投中得票歌曲最多嘅听众，更加有机会获得选民有礼心意包。 记得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音乐选民有得拣。 仲要记得登记做选民啊！五月二号截止噶啦。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现在起四人或以上的住户可以在5月31号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人哋话咧唔生性精生瓜，咁系生骨大头咩啊？ 大头虾， 唔系虾， 我得大头 P。 哎呀，系植物啊，植物啊，诶、哎，你个 friend 啊，菠咩莲啊？ 哦 ，OK， 菠菜莲个菜字。 系啦，第二个，人哋话咧，先咩罗衣后咩人啊？ 先 雀，唔系雀啊，即系都系好似一棵菜咁样咧，除咗有叶，叶下边嗰个叫咩啊？ 我有茎啊，佢第二个字系茎字。 系啦，第三个字嗱，人哋话咧咩人系多大话咧？ 梗系衰人啦， 唔系衰人， 咁一定坏人啦。 系衰人坏人咪一样。佢个人好有礼貌，好唔粗鲁嘅。 第三个字系狮字，系蔡敬诗。 唔系诗啊，哎呀，佢个人啊系斯文啊，系文啊。 冇错，我就系做过精灵一点又报过新闻嘅蔡敬文啊！ 哦，你话嗰个切工人姐姐嘅蔡敬文咪得咯？ 风骚快活人有桂花田， 有程真鹏，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敬文啊！ 早晨， 早啊， 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 系早晨啊，蔡敬文， 早晨阿田，早晨鹏爷， 早晨啊，蔡敬文，仲有早晨桂花田，仲有我哋二台嘅咁多位风骚快活人嘅听众，今日开始咧，至到下个礼拜咧，哇，真系阿、蔡子咧，阿蔡敬文咧。你就 冇晒我哋嘅监制啊， 好忙噶啦， 吓 系啦，同埋咧唔尊贵噶啦。 点解唔尊贵啊？ 落咗嚟做节目就唔尊贵噶啦，唔系监制噶啦， 好斗例系嘛？ 虽然你 担住我制咯。 虽然你都系一个斗例监制啊， 啊好系 加油 啊！多谢，我会噶啦，台长。台长， 阿康，我哋即系要安排下，咪讲下下个礼拜，唔系下个礼拜嘅事。 系阿田，点解得翻我哋两个女人喺度做兵啊？解释下啦。 因为事完，我哋嘅尊贵台长咧系需要定期休息嘅，咁佢系休息啦，系啦，跟住佢系消费啦，系咪？ 按照佢嘅讲法，我理得嚟啊，我一定要放假。 啱啊，你系最明白佢嗰个态度啊。咁啊，佢又放三日假，跟住之后咧就到阿曾志豪咧，佢系因为要去出席呢个舞台剧，佢要做嘢啦，咁所以。又休两日假，系啦，所以下个礼拜咧，两个男人系轮流唔见嘅，系啦， 系啊，系，系我同阿曾志豪就互相避席， 系啊，系啦， 咪得翻啲女人仔喺屋企咯， 喺女人仔去顾家咯，咪就系咁啫嘛。 你话晒一头家，冇个女人点系家啊？点会成家到咧？系咪？ 啱啊啱啊！ 哇，事无大小，除咗话屋企嗰啲打点之外，你净系啊屋企啊。买嘢食啊，或者系啊，要入货啊，柴米油盐啊，少咗一个精明嘅主妇，真系唔得掂啊！ 系真系唔得掂当啊！但系一支公嘅你都 系靠你啊，桂花田。 唔系啊，我想话你都要买嘢入货噶， 所以咪俾人唔系话俾人呃。 哦、 应该话，所以咪话啲嘢贵咗都唔知咯， 哦、即系俾人呃咗都唔知啊！ 唔好话用个呃字咯，都话咁所以话咧，即系叫趯米都唔知米价。 哦，系又真系，我想问你咧，每次买嘢嘅消费咧，去超市买嘢嘅消费嘅时间咧，即系咪总之就唔睇价格，跟住。 呢、這个需要嘅我就摆落个车度， 中意就买。 摆系啦，摆完嘅车度，跟住就行去俾钱。俾完钱之后咧，哦，佢话唔该500蚊，你就俾500蚊，你完全冇任何喺数字上面大单价单上面去睇任何嘢嘅咧。 全中， 嗯，我都系。 我系连个嗱，首先买嘢嘅时候咧，去攞嗰个产品系冇睇价钱啦。是不理佢的价钱啦、好啦， 总之有需要就摆喺个车度。 所以有阵时咧，原来嗰度好多时候咧，超市就系会话，原来两件咧就系几多钱，冇理到，只系攞咗一件，跟住通常就去到收银嘅时候就话，先生呢个买两件咧就乜乜个，你需唔需要攞多一件咧咁？ 系咁你系 嗰时先醒嘅，醒起我就会啊，好啊好啊，如果系近嘅话都去攞嘅。 哦，如果系咧，街头街尾你知超市好大嘅迷宫一样 啊。系啦，赶时间咧就诶、哎、算啦算啦咁、样嘅。咁、而真系嘅。嗰張單咧，俾咗錢之後咧，我係真係冇對嘅，而係試過咧，我唔喺超市，我喺間鋪頭買我試過有一天咧喺個大商場嗰度買一啲甜食，就俾大家食。點知咧買完之後咧，佢因為好論盡，嗰次嗰個收銀好論盡，令到觸發到我咧，哎唔係啦，我都想睇睇張單先，一睇。佢真離譜啊！ 離譜嗱、啊， 我買我買譬如買12样嘢啦， 係 咁咧，佢就收咗我咧，係14样個單嗰度咧寫住14样嘢。 我記得佢收多咗你3件貨， 唔止啊！ 咦，你係同 因為佢剩咗4次， 係啊！跟住我話哇，有冇搞錯？然之後跟住我話誒、都係唔好啦，你不如由頭再數一次，攞翻個袋出嚟，由頭數一次啲貨。 係 原來入邊得10件貨添咋。 十件货大打14个价单， 系啊， 嘟嘟嘟个， 即系佢由数到计到俾货3个数 都系错， 真系好离谱啊！嗰次 佢唔系超市嚟嘅， 佢唔系超市， 佢系 一间饼店， 系咪连锁噶？ 系，仲要系啊，都大间嘅，系，哇！真系嬲到咧，以后唔帮衬佢。 哦 ，OK 啊， 咁我就明白点解睇单咁重要， 梗系重要啦，但我又估唔到啊，蔡蔡子你。你都系入去超市见乜就买，跟住佢就唔对单噶。 因为系啊，实不相瞒，真系。 你老公大把？ 唔系，因为睇 你老豆大把 啦。啊，系啊，佢太子女啊。 唔 怪之你。 我哋因为咧，我去超市买咧就好赶急，譬如放工嗰啲时候嘅，咁又归心似箭，谂住翻去凑仔噶嘛。咁所以咧喺超市度，譬如买嗰啲咩猪肉啊剩啊， 你唔带埋阿仔出去买，咁咪唔使归心似箭咯。点 啊？公司出饭点样带个仔啊？ 啱啱啱。 系啦，咁我咪见到有猪肉啊，啱啊，西施骨啊，好啦，排骨啊唔错，但系其实咧自己系攞咗黑毛猪嗰格咯。 哦，攞错咗上下格。 你唔会理噶，跟住啲价钱就贵好多啦。咁跟住到去俾钱嘅时候咧，我隔篱嗰个即系我先生咧，永远都会指责我。啊、老婆你真係一啲都唔睇都唔睇嘅，因为我係试过俾几次佢、即係几次俾佢捉到我呢、就係嗰啲咩两件有优惠有咩咗啦。係啦又话甚或呢明明嗰个 price tag 呢就係话可能36.9嘅佢嘟你个正价42.9可能佢个机冇转到我又照俾。 係啦係啦。 我仲要好快咁你知而家啲信用卡嘟咁就得㗎啦嘛我仔都識㗎嘛。 係啊。 咁我咪咁人哋话俾咪嘟囉。 即係佢准佢话4.89.4咁样你就照 俾啦， 但系跟住事后张单你就唔会对噶啦， 系啊， 咁所以俾老公捉咯， 我哋应该点做啊？ 贵妈妈， 嗱即系咁样嘅，我哋有时咧真系要去超市去买嘢嘅话咧，即系你买嚟买去都系嗰几款噶嘛，其实你 好少 系咪？次次你会买一啲油，买一啲米嗰啲，买嗰个牌子噶嘛，即 系 通常都系得一至两款嘅品牌， 好耐先会转一转， 系啦系啦，除非佢即系有一次啊，你想试新嘢喎，即系超劲减价，你先会。买其他啦，如果唔系咧，嗰啲即系定价个，即系你定咗嗰个买嗰个货品咧，你就会去买噶嘛。 啊， 但系即系有时咧，真系要望下呢个价钱咧，买3件同买2件咧，你心挖苦，有时咧买1件咧。嗰、那個價錢咧，我想話俾你聽，係話一件咧係平過你買2件嘅，所以嗰啲價格你 竟然係咁， 真係咧 咁古話。 係有時就係尿片啦、啊，嗱、這、呢個我知啊，係 啦，嗱尿片價佢而家記得啦， 係啦，尿片同埋紙巾啊，盒裝紙巾啊，佢嗰、那個、那個 range 咧係可以忽然變好多㗎， 係啊， 呢個我就會打醒曬。 因为俾你老公闹咗一次咧， 系啊，因为那个 range 系大到2位数字，即系唔系1蚊2蚊啊，系10蚊到20，系啊。 咁所以咧，今日咧， 系啦， 喺啲各大报章啊，或者啲资讯平台咧， 其實昨日因為15號咧， 係啊，就係消委會嘅報告， 消委會出個報告，今日一定要攞一份嚟咧望真啲，就係咧有關於超市嘅價格啦。哇！原來又升咗咁多咧， 升咗真係好誇張啦！嗰、那個percentage 咧，最多嗰個咧就係一個罐頭嘅火腿豬肉啊，咁啊升咗成32.7%，即係嗰個價格就係非常之高啦。但係其實咧，其他嗰啲啊，不過咧，我見到佢都係講緊啊。罐头嗰啲价格多啲嘅啫，咁有丁啦、豆豉鲮鱼啦、午餐肉啦，啊、仲有嗰个蛋糕啦，啦啦，多谢你系咪嗰个？ 好耐冇食呢 啲，系啦，呢、這个咧，我想话俾呢个蛋糕咧，我几有食嘅，但系佢嘅价格可以咧。真係好似有經文話齋咧，浮動得好緊要嘅。有時可以45蚊兩盒，但係而家單價咧可以26.9，又係升咗成10%。但係有時咧真係買兩盒咧係平好多嘅，所以咧、有陣時你係真係要望住 hold 住嗰個價格嚟去買咧，咁就啱數咯。 而家中咧有老人家咧，即系如阿宝啊，唔知系咪听到我哋讲呢个话题， 是 瞬间就将今日嘅优惠 send 咗俾我，就系厕纸啦。 佢啱啱去咗超市啊？ 佢见到今日就可能有个 sale 啊，就系平时买两条厕纸，仲要额外送两盒加五盒嗰啲咁嘅唔知乜嘢至尊超级装嘅盒装纸巾， 系 都系平时两条嘅价钱啫。 哦，即系搭多啲嘢， 都系松松松有三个字。 喂，真系，喂，而家咧有时咧，你真系要留意一下咧，除咗超市同埋嗰啲咧药房嗰、那个嗰、那个连锁店咧，哇，佢哋真系买皮牌三条，唔系买三支嗰个叫牙膏咧，佢可以三支牙膏100几蚊，佢又送翻100几蚊嘅嘢俾你咯。哦、 所以都生意难做系明白嘅，咁但系都消费者嘅权益都系需要咧，系贴近啲啊，睇清楚。嗱，依家咧讲紧嘅消委会佢嗰个报告咧，都系咁同我哋去完价之后都话咧，香港两大嘅连锁超市就系百佳同埋惠康，佢咧就做咗230项啲货品，咁啊总平均嘅售价就话咧，旧年嘅整体物价咧系较前年咧系升咗1.9%嘅，咁就话当中咧有接近啊65%嘅超市货品个平均售价升幅咧系超过整体通胀，就系0.3%啦咁样。咁所以大家咧，尤其是要留意啲罐头嘅售价咧，系激增系2%至30%啊，即系去到成30%噶啦。 咁啊，老老实实啦，其实罐头都唔建议大家食咁多嘅。咁佢有佢价，可能佢就系冇人买先加价。 但系我都屋企经常会储备不少嘅罐头噶。 咁、希望你雪冻。肉好过雪罐头咯，即系话， 同埋其实都可以帮衬下有冇啲杂货店啊。以前细个我哋咪会帮衬啲乜乜号乜乜号嘅杂货店， 粮油杂货。 咁嗰度系有啲街坊价嘅， 系啊，我想问街市里面嘅干货店咧，即系买海味嗰啲啊， 就榨菜啊， 系啊系啊嗰啲咧。 喂，佢啲来货价平好多噶。 真 係，即係同超市嗰個價格同埋佢嗰個價格咧，譬如買個罐頭湯嚟，就咁講罐頭啦。超市分分鐘賣10蚊罐咧，佢係賣8蚊嘅啫。喂，揸2蚊喎，一罐2蚊，兩罐就4蚊噶啦喎，少數化場計喎。 喺我師奶仔心目中咧，我有個指數嘅，人哋嗰啲賣樓有乜乜指數，我有個豆豉鯪魚指數。係啦，咁我 而家幾多錢罐？ 糧油雜貨鋪同超市咧係可以爭8蚊。 嗱，依度咧寫住咧有個咩橋牌咧，咁佢就話咧， 安橋牌。 安 桥牌老七， 安桥牌呢个豆豉鲮鱼咧，就28.5。 啊， 喺超市 不用， 有豆豉定冇豆豉噶？ 有 豆豉， 有豆豉。 佢有两只噶嘛？ 系啊系啊，有一只冇豆豉。 我试过买错咗冇豆豉，就俾人闹啊！ 你咁又唔使闹，自己中翻啲豆豉落去。 系 ，我喺杂货铺见到系20蚊，甚至乎有时经过啲旧区嘅咧，系18蚊都见过。 唔系啊嘛，你谂下，争成10蚊喎。 系啊， 个来回嗰个水分都几高吓。 系啊，所以咧，大家留意住啦吓，咁啊，希望大家即系可以刺激消费嘅时候咧，大家都唔好嘥咗啲钱啊吓，要夹一夹。It's only right to think about the girl you love and hold her tight. So happy together. If I should call you up, invest a dime, and you say you belong to me, lose my mind. Imagine how the world could be so very fine, so happy together. No matter how they toss the dice, it had to be. The only one for me is you, and you for me. So happy together. It had to be. The only one for me is you, and you for me. So happy together. The dice, it had to be. The only one for me is you, and you for me. So happy together, so happy together. And how is the weather? So happy together, we're happy together. Happy together 啊，系啊，系啊， 星期五啊， 系啦，咁啊，今日点唱嘅日子咧，大家可以咧喺我哋嘅网上留言啦，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都欢迎大家嘅。 有冇插到啊？ 系啊， 有冇插电啊？ 一阵间搞佢啊！嗱，讲开我哋买菜啦吓，阿经文就话：，喂，有时咧，即系点解唔对单啊？系因为喺超市都比较赶嘅，即系放咗工之后去买餸，咁跟住咧就买完之后，咦，嗱嗱，仲要翻屋企，仲要洗啊、煮啊、食啊，食得嚟都八点几啦。 企喺个自动嘟嘟机面前，后面啲人咪啤住你咯。 系啊，系啦，呢个就系佢平时放工嘅经验。所以咧，好多时啲即系做写字楼嘅女士咧，晏昼就会趁住嗰个 break 咧，就去买埋餸。 趁如果食晏出去嘅时候， 系啦系啦，即系可能嗰日咧，我可以早咗食，咁不如我就走去买下餸啦。但如果真系买唔切餸，咁点啊？ 工人啊，工人买啊， 唔系咁有工人姐姐又唔使买餸啦。 你系咪低我啊？ 唔系， 你系工人啊？ 我咪菜子工人咯， 系啊！ 桂花田都系屋企工人嚟噶， 系我半个啦，起码系啦，有人帮啊嘛。咁咧嗱，而家咧就系话啦，系就系、是、为咗方便你呢班 OL， 为咗方便你呢班女士们又有事业心，但系又要系啦，又要翻去煮饭嘅话，喺呢、這个不过要住喺联和墟先得啊。佢话咧喺粉岭系啦，佢话粉岭联和联和墟嗰度咧，佢话咧。点解会发现一部自动售卖机呢？自动售卖机又唔出奇啦，系咪？咁但系里面竟然系卖咩呢？咁 咩啊？ 见到有新鲜蔬菜，包括有呢个油麦菜啦、娃娃菜啦、沙律菜啦、南瓜等等等等。佢话咧售价咧系10-29元不等嘅。咁佢就话点解会咁好咧？有部呢啲自动售卖机 系。 咁我想问阿蔡仔子，你如果有部呢啲个，真系方便你哋咁晏咧先放工，跟住就可以。有时候去咗超市啊，买啲唔靓嘅嘢，街市就更加啦，可能成日收档噶啦。你会唔会选择去啲自动售卖机买蔬菜咧？ 如果你话10-20元不等， 系啦， 咁可能我都会试下噶， 系咪啊？ 我其实好中意自动售卖机呢个概念噶， 我就会 超级方便。 我咧就会见到我会著药啦，哇，竟然咁样， 即系竟然啲菜都有得卖咁样，系啦。 但系跟住第二咧，我就会了解下，佢啲菜点摆法啦，同埋摆几耐嘅咧？嗰个自动售卖机， 唔系有晒 佢有效日期噶， 系啊，好清晰得紧。要嘅，譬如嗱，佢会讲 埋究竟嗰个物品系咩嚟啦，有个重量啦，仲有效日期噶，好清晰噶噃。 系咁啊，如果写得清楚，咁我都会试下买个平平地嘅，最多咪冇咗个十零蚊。即系如果系唔得嘅话，系咪？ 最紧要嗰、那个诶嗰、那个诶质地啊，系咪啊？ 系啊，即系佢个品质咧，系真系可以入到口啊，食到啊，唔会话我唔会强求佢咧，好似街市咁新鲜， 系、 但系起码都不能够话太过 变坏就唔得咯， 摆得耐啊，我都惊嗰种嘅处理方法咧，唔知适唔适合噶嘛？你蔬菜， 唔系蔬菜 OK 嘅，因为平时有时咧佢交货翻嚟咧，如果佢嗰日卖唔晒，佢都会摆入雪柜嘅，咁第二朝就攞翻出嚟卖嘅，咁你都会见到有时啲菜系冻嘅，咁啊，但系问题佢有啲街坊话，哇，超劲方便啊！佢话因为咧区内里面咧好多打工仔咧都夜放工嘅，跟住就可以买啦。第一、第二咧，啲街坊就话：如果可以有埋猪肉啦、鸡肉啦、牛肉嘅鱼啊等等咧，咁、就好 了。肉我又唔敢啊， 系咪啊？ 除非佢话急冻嘅。 喂，不过两位啊，既然你再有啲街坊话：哎呀，如果有鱼啊、有肉嘅好，咁点解唔谂？哎呀，如果佢一落嚟一整出嚟，已经系成兜饭食得嘅，咁唔系更好咩？都唔使煮啦。 哎呀，老公唔制啊嘛， 咪咯，煮下嘢啱嘅。第一时又买唔到靓嘢，呢啲叫自动售卖机都几方便啊。 咁啊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同八名民主派人士被控前年八月十八号在港岛区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其中七人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两项罪名成立。案件今日由区域法院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听取求情同判刑。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余若薇表示，八一八案性质同控方提交的黄之锋及周庭案案例不同，并没有破坏和平或者暴力事件，同类案件一般都是处以罚款。七名被裁定罪成的被告分别是黎智英、李卓人、吴凯仪、梁国雄、何秀兰、何俊仁和李柱明。法官胡雅文说，如果各被告在上午完成求情，他可以利用午饭时间考虑量刑。下午判刑，而同案两名早前已经认罪的被告梁耀忠和欧诺轩下午亦都会判刑。秀茂坪宝达村发生致命火警，四死两伤，四名死者年龄介乎二至到四十多岁，伤者之中年纪最大的九十多岁。消防成立专责小组调查起火原因。事发在凌晨大约三点，现场是达喜楼五楼一个单位。消防话起火单位内有三个房间，一人在单位内证实死亡，另外有三名伤者送院之后不治。消防人员在大厦协助大约三十名住客疏散到安全地方，另外大约一百五十人自行疏散。消防动用九架消防车和七架救护车，共九十三名人员协助救火救援工作，火警在近凌晨四点救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本港第四波疫情可能接近尾声，她形容当局多管齐下的策略奏效，以尽量减少输入个案，检测和追踪能力的加强亦都抑制病毒传播。林郑月娥在建筑师学会一带一路论坛致辞的时候说，疫苗气泡是防疫工作的新方向，疫苗接种计划正在进行，目前需要加快疫苗接种的速度。他又说，完善选举制度的即时效果是结束近年在立法会出现的混乱局面，虽然财政紧缩，当局仍然会继续投资在基础建设，未来几年的政府基本工程开支将会突破1000亿港元，建造业工程总值有望增加至大约3000亿港元，创造超过30万个就业机会， 在立法会恢复正常之后有信心推行有关项目。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初时骤雨较多，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干燥。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72点，跌21点，总成交金额47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5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3点，跌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1.5，升1.5；盈富基金29.04，升2仙；吉利汽车21.45，升1.1。美团285.4升6毫，阿里巴�巴233元跌8毫，小米集团25.6升5仙，中国平安89.45跌1.2，紫金矿业10.8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9，日元108.91，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6，人民币6.533。英镑对美元1.376，欧元对美元1.195，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日经平均指数报29682点，升39点。港金现价报1633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0.25美元，卖出1760.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慢车，龙尾喺常怡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丽业街咧都系行车缓慢。咁提一提大家啦，由于有坏交通灯，咁影响到而家弥敦道啦、梳士巴利道一带比较挤塞。咁而家驾驶人士不能够由弥敦道右转入去梳士巴利道，同埋不能够由梳士巴利道右转入去弥敦道，咁影响到而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喺摩地道。九龙公园径去翻梳士巴利道啦，龙尾就喺海防道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元朗、屯门公路大榄上斜、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咁快啲去运输署申请，越早申请资助额越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籍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你最喜欢看什么书？ 我最喜欢看的就是百科全书，因为它教识了我很多东西，全世界最大的国家是哪个啊之类的那些。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何文燕 医生你好， 见边都唔舒服啊？ 冇唔舒服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吓。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五晚睇医生与你啦，专题环节医学人，专访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经历同感受。医生与你今晚7:35，港台电视31。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公子多咩啊？ 啊多金， 咩都讲金，边个中意咬金啊？ 啊情咬金，哦都有个情字。 冇错啦，第二个字要你冷静嘅时候咧，会叫你咩定啲啊？ 企定啲。 唔系啊，万恶人为首咧，冷得你腾腾乜啊？ 腾腾震，哦个震字。 冇错啦，第三个字乜嘢人最中意试咪啊？ 试咪嗰字唔出得街噶喎，哦我知系个嘟字，情震嘟。 唔系啊，系罗开鹏试咪个鹏啊。 冇错，我就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奉 show 快活人的程振鹏。 哦，你说那个很喜欢林忆莲的程振鹏就行 了。逢 show 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看片不要吵。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10:00，差唔多达8个字，欢迎你继续听住二台嘅风 show 快活人啦。咁啊呢、这个时候咧，等我彭姐介绍大家咧，一齐咧去睇下片先。咁啊睇片之余，亦都听住咧我哋嘅分享啊嘛。咁啊，寻日咧记得冇啊？4月15号，以后每年都系噶啦，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咁昨天呢，彭姐喺呢一个瞬间看 channel 当中已经有同大家呢分享过。不过呢，我嘅重点呢就係讲喺政府自己拍嗰个嘅宣传短片当中呢，可以呢应该加入多啲呢唔同人物啊、唔同阶层啊、年龄嘅代表。咁啊令到呢成件事呢就更加圆满啊。咁啊希望嚟緊真係会有一啲咁样嘅改变啦。咁好啦，咁寻日正系呢一个嘅正日啦，原来呢都喺唔同嘅场合当中呢有好多嘅活动啦，同参与啊，又或者演出啊，都系同呢一个嘅国家安全教育日呢有关嘅。咁其中呢比较系大型一啲嘅呢，就喺不同嘅纪律部队嗰啲训练学校入面呢就进行咗好多嘅暴操啦。咁呢啲嘅暴操呢如果你睇返昨日是错过了的话，今日看回一些的网上的平台啊，以至到呢是报章当中的报道呢都会见得到，就是说最大的特色是我们首次呢即是见到这个中式暴操的表演，就代替了呢过去有这个殖民地时代色彩的英式的暴操啦。如果这种的齋睇文字同埋只係聽彭仔咁講，未夠嗰、那個精彩呀，同埋嗰個精神唔夠係好活靈活現咩去表露出嚟嘅話，咁梗係睇片啦。睇邊啲呢？俾個雞精版你啦。我建議大家可以呢睇下呢一個呢，就來自 AM730 呢個 channel。咁佢入面呢就有一條短片呢，就是一個雞精版啦。咁就係黃竹坑香港警察學院首次表演中式暴操。咁雖然就話只係講嘅黃竹坑香港警察學院，咁但係入面呢其實個短片呢係精選咗呢有5大紀律部隊訓練學校嘅暴操表演嘅。咁而且呢都可以見得到呢，真係首次呢睇到喺呢個香港土地上啊，就有呢一班嘅紀律部隊嘅人員呢就採用中式嘅暴操呢嚟到去表演俾大家睇。咁再加上呢就係用呢個廣東話，有啲係用普通話啦，嚟到講出呢嗰個暴操嘅口令啊、指令啊咁。咁嗰個嘅感覺呢真係唔單止話係新鮮，其實呢真係仲多咗一份呢醒覺嘅。個醒覺就係時代真係唔同咗㗎啦。既然係咁， 唔知点解咧，可能自己都系公务员一份子，突然之间想起，系、时代不同咗咯、暴粗嘅口令啊、指令都要用翻呢个广东话或者普通话啦。啊，点解我哋啲公务员嘅文件啊、开会啊或者系沟通啊，仲系只系用英文嘅咧？可能我英文又唔系叻啦，所以硬系觉得好大负担咁。系咯，几时会一次过？不如執行埋呢啲啦，平日嘅喺呢个公务员队伍入面嗰啲嘅文书啊，以至到开会啊，嗰啲咩会议记录啊，咁係咪应该以中文为主呢？英文就我嚟参考咁样呢，会唔会几时去到呢一步呢？可费事呢，等一阵呢，如果好似呢一个嘅暴操咁样呢，就会有一啲咁样啦。如果唔去将佢咧改变晒嘅话咧，就会有一啲咁嘅字眼啊，咩殖民地啊、乱殖啊，就殖民地嘅殖，费事俾人以为我乱殖啦，系嘛？咁啊，所以咧，其实我都系好想咧，快啲咧系去殖嘅，即系去咗个殖民地嗰、那个。文化 仲有咩值啊？使唔使瞓埋啊？ 就唔使瞓值嘅。 我惊佢喺街度扑亲啊！ 亦都唔会咁样扑喺度嘅。咁最紧要咧，就系啲嘢全部系要咁样跟住去噶啦。个时代真系唔同咗啊嘛。所以咧，一段咁样嘅短片咧，真系令到我咧都好为之精神咧抖擞。嗯，系啊，我要做得更好咁样啊，迎接呢一个未来嘅真变化。所以今日。我彭仔咧就谂住，哇，梗系要有五个大力嘅手臂，再加埋咧五个直竖拇指嘅手指功咧，呢两个嘅 emoji 咧一齐都俾晒咧。寻日咧喺呢一个国家安全教育日咧，表演暴操嘅五大纪律部队啦。啊，唔知道啊，蔡敬文啊，蔡子。会唔会都教下自己个小朋友呢，学下呢一个好似士兵啊或者纪律部队咁样呢，军人咁样1212咁样暴操呢，好神气㗎喎。 报告台长，假如有这一天，我是愿意配合的。 讲返广东话。 报告台长，如果真係一切嘅文件啊书信啊要改为中文，我係会配合嘅。但到时你多多包涵，因为嗰啲中文同我哋平日用嗰啲中文，相信系有啲出入。我惊写完你都唔明嘅。 言归正传啊，讲翻阿敬文今日介绍俾大家嘅 channel 啊，嗱，今日咧介绍呢条 channel 咧，我都惊地俾人话我啊，咩乱植啊，头先台长话嗰啲，因为事关同英国都有啲关系嘅。人人咧即系最近啊，都话中意啊揾下啲宜居嘅地方啦，即系适宜自己居住嘅地方啊，真系人人都揾宜居地啊，唔通人人都想宜居咩？嗱，不过咁，假如咧你决定要去另一个地方度住。点都要深入咁了解下当地嘅民情啊，或者生活嘅要点嘅。嗱，上星期咧，下一站边度咧，我哋就讲过咧，移居英国有啲咩范畴，即系基本几个大范畴你要了解。咁啊，但系啲细致嘅嘢咧就冇讲到。咁啊，敬文咧就揾到一个咧由啊年轻嘅香港女厨师阿梁子玲开嘅 channel 厨职背友。咁啊，因为咧阿子玲咧佢之前咧就喺英国嗰度留学啦、工作啦，家下咧就喺剑桥度住嘅。咁啊，任职呢个英国寄宿学校厨师，咁啊周末咧自己都会摆下街档嘅，咁佢就开咗个 channel 咧，就介绍下喺英国啊读书啊、居住、揾屋、打工，甚至创业咧，你要注意啲乜嘢，申请啲咩牌照啊，同人沟通有咩技巧啊，嗰啲申请程序做边样先着数啲。咁啊，敬文作为师奶仔咧，最关注咧就系饮食健康啦。事关假如啊，有啊朋友啊、亲友啊、听众话要去英国生活，咁啊，梗系想知道咧，佢哋啊买餸啊、拣食材啊，有乜要注意？因为事关咧买到啱嘅食材，煮下啲广东嘢啊，或者香港嘢咧，真系可以解乡愁。其中一个我最注重嘅就系买猪肉啦。 因为好多朋友去过英国，他都给他一种印象，就是那些猪肉呢硬是哎呀不香的，酥的，腥的。为什么呢？子玲去那个 channel 其中一条片呢就介绍返，其实英国的猪肉之所以有一阵味呢，就跟他们的饲养方法啊屠宰方法是很有关系的。咁啊，首先啦，咁啊啲猪咧就梗系分猪公同猪乸啦。咁啊，子玲就喺一条片度介绍到咧，就话原来咧之所以大尾咧，系因为佢哋喺英国咧，佢哋保护动物权益方面做得好足。咁啊，啲猪公咧多数咧都系红豆豆嘅，就唔会咧即系会细个嘅时候阉咗佢啦。咁变成佢会分泌一啲咧，即系可能有一啲嘅激素或者荷尔蒙，令到佢有一阵味潜藏咗喺啲脂肪嗰度。咁所以佢话其中一个买猪肉嘅技巧，你想佢唔好咁酥嘅话咧，就系唔好买啲太肥嘅部分。咁你冇咁多肥膏咯，咁佢嗰啲代谢物嘅臭味，甚至乎系一啲嘅性别嘅荷尔蒙嘅臭味，咪唔会潜藏咗喺嗰度咯。同埋煲汤嘅时候咧，你就先出一出水，咁都可以有效减低嗰啲猪肉嘅腥味。咁你煲嗰啖广东汤啊，咪有阵广东味咯。咁又或者咧，你可以用一啲嘅姜啊，用一啲我哋廣東嘅食材，其實喺咧一般嘅超市啊，或者一啲細嘅 Chinatown， 其實每一個城市都會有啲咁嘅中式鋪頭。咁你就買啲姜啦、豆豉啊，咁樣去煮翻啲港式嘅餸菜咧，去落去調味嘅時候咧，都係有效可以辟到嗰啲豬鬚嘅。咁不過自己咧就要買嘅時候注意下嗰啲部位啦，即係譬如可以買一啲嘅豬扒啊、豬柳肉啊，又或者係排骨類。咁啲肥少啲咧，咁佢嗰个臭味啊，即系我哋话人哋系臭味啦，即系酥酥地嘅猪味咧，就会冇咁强烈啦。咁啊，自己食嘅时候啊，都啊上心落市一啲，开心一啲啊嘛，系咪先？即系咧，系作为一个女人咧，持家方面咧，最注重就系呢一啲嘢噶啦。所以咧，我俾阿子玲呢一个嘅 channel 咧，五个植树帽子系咪啊？台长话嘅 emoji， 咁大家咧就可以参考啦。唔去生活都可以了解一下当地嘅民情噶嘛。咁咧就作为师奶仔咧，我只系一个初级嘅阶别嘅啫。殿堂级嗰个咧，嗱而家嚟紧啦，睇下佢今日介绍个咩 channel 俾大家。 但系你少少啫，唔使殿堂级啊嘛，你真系啊， 呢个同年龄无关噶，系 咩？淀粉级。 OK。是啊，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样嘢，就係人人都想赚多啲钱，储多啲钱，但係使少啲，但係又想有好好嘅享受喎。咁点搞啊？係啊，点会咁完美啊？以前做百万富翁呢就好巴闭嘅，而家要加多一个零啊。虽然变成千万富翁咗，根据早前呢有一份报告就话香港人每十二个人，即系一围台里面就有一个千万富翁系嚟阻紧，大多数都系净资产值系嚟自你去佢哋嘅物业。咁我相信我哋喺直播室里面都有一个噶啦，应该唔远啊，系啊，犀利犀利啊！不过成日咧就羡慕人哋咧有咁多钱，就不如自己改一改一下一啲习惯，可能咧啲决心改咗之后咧，下一个富翁就系你啦。有文章就分享啊，想有钱改改几个容易变穷嘅小习惯，咁你就吓睇下自己中唔中啦。其实我睇完之后咧，嗰啲习惯一啲都唔少咯，系即系关于个人好多嘅。第一就系话啦，唔好犹豫不决啊，经常做嘢十五十六咧下唔定决心嘅人咧，佢话咁样咧就会浪费好多好多嘅时间，同埋甚至乎金钱嘅，所以要改啊，果断做人咧，佢话更加容易成功嘅。第二就系咧啊，积极不断啊，唔系啦啊，就系唔好啊，就系 sorry 吓。第二唔积极啊，不断拖延，讲迟啲先啦，迟啲先啦，迟啲先，咁迟啲先就做咗人哋咧行得快过嚟噶啦。咁啊，佢话拖延症咧就会令你咧懒散啦，同埋唔会集中注意力，咁所以都系要改嘅。第三唔可以咧三分钟热度，佢话三分钟热度咧，佢话累死你噶咁样。第四发白日梦啊，但系又唔系唔俾你发咯，咁啊，但系咧就唔好发太多，有梦就希望大家可以去实践，不停咁发只系逃避现实，原地踏步。第五就系咧，哈佛大学研究指出咧，就系话咧，佢咁讲吓，低收入嘅人士咧有两个共同嘅特征，一就系、是。 冇强烈嘅事业心，第二咧就系咧唔承担唔承担责任，有乜嘢咧就唔愿意嘅时候咧就会推落人哋身上，就话系你连累我嘅，系其他嘢连累我嘅，系世界连累佢嘅咁样，咁不停咁揾藉口。第六就是怕失败，不尝试，不敢去冒风险。第七就是长期将自己困在一个安全区，成日都讲嗰个 comfort zone 系咪？不敢碰钉就怕受伤，亦觉得自己咧冇办法去到嗰度。哇！你 set 到个 target 咁高，我唔得噶，将自己咧就 set 到好低，咁啊，所以 sorry 啦，咁我就会呢、這个钱就会同你讲拜拜噶啦。所以人哋发达、人哋成功、赚好多钱系有佢嘅原因嘅。咁佢哋跌到头不压力啦，损手烂脚啊，入埋医院又话你知咩系咪？所以咧今日咧想分享一个叫做智慧面包，我之前咧都分享过呢个 channel 嘅，佢好多嘢好发人心醒嘅。佢嘅题目就系话点解搏命储钱，却只会让你越嚟越穷咧？哇！呢、這个标题真系咪好想知道咧？系啊，条片咧就系访问嘅啫，访问形式嘅啫，但系内容先最重要啊嘛。得闲搭架车嘅时候咪睇下咯，我会俾三个手臂嗰、那个fighting 嗰个 emoji 佢，大家加油啊！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肥妹仔又有同学啊，新加入啊！ 诶，蔡蔡子同学啊， 你好， 冇见啊， 早晨 啊，早晨 ，Conny 之威李氏奶人同肥妹仔， 你好，蔡蔡子， 我听到李氏奶， 吓死我！ 李氏奶人啊，李氏系奶人啊！ 喂喂，要教我哋啲乜嘢？分享乜嘢？ 你咧有名俾人叫 lazy 啦，人即系平时口少喐动啦。 我系 crazy 啊， 嗰、 那个 lazy 嗰个咧系官府噶。 系 啊，你系 crazy， 即系你平时都好多运动做噶啦。 佢傻噶。 做乜咁讲？ 佢系疯狂啫、 好啦好啦。 咁所以咧去运动场嗰度咧放下电就啱你噶啦。 有乜好介绍啊？ 咁咧。我哋其中一个咧好受香港人欢迎嘅运动就系跑步喎、啊，近年 啊都系噶，我哋细蚊仔最中意斗快啊， 系啊，冲啊冲啊， 冇错啦。咁喺跑步咧，如果唔系跑马拉松，要响嗰啲街嘅赛道度跑，通常我哋都会咧 运动场啊， 冇错啦。咁咧，你哋有冇发觉咧？我哋参加咁多呢啲陆运会嘅时候咧，我哋去运动场度跑。我哋系逆时针跑，唔系顺时针跑噶啦。 首先咩叫逆时针、顺时针？我唔识啊。 好严重啊，奎斯拉人， 我哋系小朋友嚟噶嘛。 系啊，因为我系睇开跳字钟噶。 咩叫做跳字 钟？即系得数目字。 系啊，冇嗰啲针发下发下噶。 我妈咪打牌噶，咁东南西北嗰啲、 就系逆时针啦，就系、是、打牌咁、样啦。 即系由北西。南东咁就叫逆时针， 系啊，你呢个解法好， 系咪明好多啊？ 系啊，我细估唔到要解呢、這、一个。 哦，咁咦又系、我哋落到去个运动场度跑，系、又真系咁样由北去西去南去东咁样逆时针跑嗰个圈。 冇错啦，原来呢个系同我哋个大脑有关噶。 系啊， 我哋边个大脑啊？ 大脑大脑个 brain。 先？ 我脑袋啊， 个脑袋啊，咁我哋个脑袋咧咪分左同右嘅，嗱唔系前后啊吓， 系 啦。咁原来咧，我哋平时用大部分人啦，用右手写字食饭都系左脑去支配噶嘛。 用右手写字食饭， 右手 系 啊。 唔 係即係揸筷子， 咁你揸筷子啊？ 係、 啊， 因為佢平時嘅咧，佢麻煩噶， 唔緊要啦，解俾佢聽啦。係咁咧，都係左腦去支配噶嘛。咁呢啲咧，俾人咧覺得係一啲嘅高級思維運動啊，包括我哋咧去諗嘢、思考、工作都係用左腦喎、啊。咁乜嘢嚟用嚟做平衡啊？就係、是、我哋嘅右脑啦。咁咧左脑就控制右边啦，大部分嘅时候。咁我哋嘅右脑就控制左边。咁所以个重心好多时咧，嗰啲运动员跑步啊，尤其你会发现咧，我唔知嗰啲流翼司机飞扶系咪都系咁啦。 系咩啊？ 佢哋用只左脚摆喺后边咧，起跑嘅时候咪有嚿嘢顶住嘅。 系啊系啊系啊。 系。 佢哋话好多运动员都习惯咧，用只左脚放喺后面嚟到蹬自己出去。因为咁样个平衡力系会 good 过右脚噶。 系啊。 咁、哦、呢个系同大部分人即系用右手揸笔啊做嘢啊嗰、那个情况系一样咁啊。 可以咁 讲。咁会唔会调翻转？如果有啲所谓左右嘅朋友， 咁系咪要倒转 咯？系咪调翻转咧？ 咁相信佢可以同大会申请嘅，只要有系唔系两只脚都喺后边跪住嚟蹬出去就得噶啦。 不过又真系冇见过系顺时针咁跑步喎、 啊。佢话因为咧人嘅重心咧多数系用左腿去维持嘅，左脚去维持嘅，咁所以跑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冇发现到系微微向左去。侧嘅，咁逆时针咧就会可以咧系配合到呢一种平衡，唔会跑跑下扑亲受伤啊！ 但系我想话跑马咧，好似系逆顺时针跑噶，系咪啊？ 我冇睇过赛马， 赛马系咁样跑噶。 咦，又系喎？ 问下江碧慧喎， 问何老静唔得噶？ 何老 静系踢波， 好犀嘅你哋。 你真系可能老正式都唔顶噶， 我问下啫，问下啲赌马嗰啲。 下次嗰下马仔，佢哋有冇咁嘅问题啊？ 至十点三，两年平均增长5%。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喺当地星期五同到访嘅日本首相菅义伟会面。美方高层官员透露，美日领袖将会讨论香港、新疆议题，又会就台湾议题表达一致立场。这次将会是拜登上任之后首次和外国领导人面对面会谈。华府一名不具名的官员说，美日领袖在会后的共同声明之中预料在台湾议题达成共识，将会寻求发出清晰信号，指北京派战机飞入台湾空域和和平及稳定不相符。两人又会宣布日本将会向 5G 通讯投资$20亿，抗衡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的影响。天气方面，同一道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已经增强为台风。在早上10点，舒力基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5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初时骤雨较多，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干燥。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77点，跌15点，总成交金额57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5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0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1.5，升2蚊；盈富基金29.06，升4仙；吉利汽车21.65，升1.25；美团285.6，升8毫； 阿里巴巴233.2跌八毫，小米集团25.6升五仙，中国平安89.45跌一个二，紫金矿业10.72升八仙，恒生中国企业110.6升三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9，英镑10.688，瑞士法郎8.419，澳元6.007，加元6.193，新西兰元5.561，欧元9.287。每百日元对港元7.1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105。日经平均指数报29,682，升39，港金现价报16,330，升1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1.02美元，卖出1761.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比较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就行车缓慢。火炭路去返第一城方向，近住落景街都系车多挤塞。咁另外较早前啦，弥敦道梳士巴利道交界咧有早坏灯嘅，咁而家咧就已经系整返啦。咁啊，弥敦道啦同埋梳士巴利道一带交通回复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屯门公路大榄上斜九龙、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阿蕭阿蕭，哇！你成日都上网买嘢嘅，千祈唔好疏忽啊！上网装置嘅保安问题啊，无论你系用电脑定系流动装置啊， 我知道要保持操作系统同埋保安软件更新至最新嘅版本，咁先可以修补最近发现嘅保安漏洞同埋拦截恶意软件啊嘛。你都系阿 Lu， 星期六早上6:00-9:00，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阿 蕭，知识会者。 CIBS 小岛上的爱情故事，南芬亚噶。 在这个地方交通虽然有一点不方便，配套有点不完善，但是以上的缺点我都接受，我爱这个地方。这里是南丫岛， 首个由伊朗人制作的 CIBS 节目，来自伊朗的故事。 Religion has definitely affected how we perceive things in Iran. I don't think Iranian art is like religious at all.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春夏秋冬是四咩啊？ 四隻花咯，打牌有番嗰啲啊，系个花字。 错啦，春夏秋冬是四季啊嘛，系个季字。第二个字春夏秋冬是四咩啊？ 又系呢条，今次仲唔系个季字？ 错啦，春夏秋冬是四隻花嘛，系个花字啊。 哇！ 第三个字春夏秋冬 仲嚟？ 就唔问啦。我今次问回兰谷中喺边度种嘅？ 喺泥度种， 哎，系个荔枝，桂花荔。 错啦，系田啊嘛。 吓、啊，你嗰块咩田啊？ 桂花田咯、啊，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 show 快活人嘅桂花田。 哦，你话嗰个中意打牌多过中意打工嘅桂花田咪得咯。 风 show 快活人有桂花田， 有程真鹏，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敬文啊。十一点新闻翻嚟，风骚快活人啦吓！今日豪仔咧就请假天，直播室有程真鹏，有蔡经文，有桂花田啦。 好，讲下天气啦。而家咧23度嘅室外气温，相对湿度89%，要注意一下，因为今日咧都会有一两阵骤雨。如果系要出外工作或者系有活动嘅朋友咧，可能都要带定遮咧，会比较稳阵。 系啊系啊，有啊，又要带遮啊，因为琴日都落咗都湿身嘅吓，嗰啲雨系。 系噶。 我想问一下我两位拍档， 系桂花田、 蔡敬文同埋陈振鹏。好啦，问一下你哋吓，等我断下证先。 咁犀利？ 哎，梗系啦，即系虽然咧喺 office 咧又唔觉得你哋系嘅，但系又唔知道你屋企系咪咁啦。 唔好乱答，唔好乱答， 污糟邋遢。 哎呀， 舐鼻闹吵。 哎，等下，有冇即系见到啲物，即系属于你哋嘅物品啦、啊？哎，真系唔舍得掉嘅。点都唔舍得掉嘅、 哦，会有啲嘅， 系啦， 佢唔止啲嘅， 我有，嘿，咁我地方咁大，你理得我啫， 唔系 一个人住， 我冇话唔好啊， 嗱嗱嗱，有冇 妨碍到你咩？ 冇，有冇 舒畅嘅？ 我有啊， 都愉快啊， 我有，不过唔系好多。 嗱，多唔多嘅定义咧？ 系同一座，我系同一座山。 喂啊，佢买间屋嚟摆噶。 啊，系啦，系啦，系啦，有冇？有 有啊， 系。敬文都觉得佢有，阿敬 文我觉得佢有，我自己都有。 你自己有，好啦。咁啊，跟住咧，即系如果叫你去掉嘅时候咧，我一定要掉咗佢，啊唔掉唔得嘅，你系会出现困难啦。你觉得喂呢样嘢唔好啦，可能有用嘅，同埋我都同佢有即叫有啲即系感情嘅关系瓜葛，系有啲联系。跟住又觉得抌咗佢唔好啦，冇咗回忆噶咯咁样。 总之又伤心啦、 如果好似阿桂花田你讲得佢咁重要，又有回忆有感情 瓜葛就得啦。 咁嗰件事我真系会唔舍得抌住嘅，我会抌咗嗰啲咧冇乜感情。同埋係即係已經發現，譬如以衣物咧就最容易啦。 係， 其實你都同自己講啊，其實你都好耐冇著過呢件啦。咁即係其實反映咗你係唔需要，咁咪掉咯。咁、我就會掉嘅。 哦 ，OK， 即係果斷啲嘅， 只係著咗一兩次。 係，咁啊，即係冇乜感情。但係 冇感情， 有感情投放嗰啲係咪都好難要你掉嘢咧？ 唔捨得掉啊！ 哦，有感情投放嗰啲我都係好難割捨嘅。我家中有一个公仔是由我3岁到而家， 系啦， 嗰阵味 冇味嘅，成日都洗下， 系啊，洗嘅 ，OK 嘅， 系啊，嗰同埋咧有一件嘅来佬褛啊，我妈话来佬货嚟嘅，意大利货啊，又系3岁到而家保留住， 系 啦，但系你话好似 3岁到而家， 系啊，但系你话 俾个仔咋？ 我有打算嘅， 系咯，3岁留嚟做咩？ 应该就俾来佬货喎，系咪先 ？keep 咗20年啊， 意大利牌子啊， 系啊， 意大利批档啊， 装修咩？地砖 化妆啊。 但系譬如，但系对于嗰啲譬如翻工有时啲牛仔裤啊、T 恤啊嗰啲，真系旧咗，又或者啲褛款，有时冬天 所以咧，阿田呢个前设咧，系令到我哋系会选择唔掉嘅。因为有感情， 有感情就唔掉得噶啦。 OK， 咁好啦，有冇成日都想买嘢或者买好多嘢？即系譬如见到你自己喜好嗰啲咧，不停咁买丧买啊，跟住就 丧买。 系啊，系啊，即系你就每个人都总有自己喜好。 过咗某一个岁数冇啦。 系啦，之前细个到 未啊？嗰 个 岁数 过咗，停埋啊！ 我唔会讲几多岁噶。 系啊，但我记得程真鹏系冇咯。冇停过啦， 我都未到嗰个细寿， 冇停过啦， 我都未到嗰个细寿啊！ 未到咩不惑之年啊！ 我想话咧，鹏仔咧，佢咧就虽然呢个年纪啦，但系问题咧，佢嗰个心境咧，我觉得系好， 佢永远都系鹏仔啊！就算大家叫鹏爷都好， 都 OK 嘅。都系啊，都会继续买嘅。 我啊，我發覺自己咧喺外出，即係去旅行嘅時候咧，嗰個唔節制咧係明顯啲嘅。 嗯， 因為我驚錯過咗，翻唔到轉頭。 其實係 翻唔到轉頭買 咧， 好多时咧，啲人咧有时就话：哇，咁贵，但你下次会唔会再嚟？譬如当系去土耳其啊，你唔会再好咁快去翻个土耳其去买嗰啲嘢噶嘛？ 就算你喺土耳其旅行啊，你系去七日一个礼拜，你喺第一日见到嗰样嘢，然之后你想买嘅，但系又会话：诶，不如再行下先啦。 翻转头啊，咁样 你 系 唔会 翻转头噶， 所以一定要买咗先啊！ 老公听唔听到啊？去旅行嘅时候就系咁啦，所以啊，我仲有好多地方嗰啲纪念品系怀恨在心啊，俾佢阻止咗。 系啦，嗱，其实咧我都系咁话噶，我同你有共同嘅一个经验。 原来你两位嘅另一半系 怀恨在心啊， 即系我今日又咪知吓怀恨在心，话可能话下次再嚟过咁样吓，希望 下乜鬼次一呃我嘅。 OK OK， 好啦，咁啊，有冇中意储下报纸啊？吓旧嘅报纸啊，旧嘅刊物啊？ 我就冇，不过你有个同事好中意。 系啊系啊，系咪夹住个报纸？ 哦 ，OK OK OK， 咁有啲免费宣传单张或者赠品咧，都好嘅，有冇啊？ 解救啊！ 系啊，唔知啊，有冇啊？ 先，如果赠品咧，系因为有好多啲，尤其是系卖化妆同埋清洁用品嗰啲公司咧，佢哋好中意送 sample 俾你噶嘛，或者系 travel set。 系啦，旅行套装 嗰一啲咧，我系会储嘅， 因为你谂住旅行嘅时候用。 我已经储到好多咧，我系日常都已经用紧啊，都用唔晒啊。 系啦，嗱，即系有啲癖好咯啊 ，OK， 记住咯，记住咯，我继续问埋佢，屋企系咪已经有好多呢啲物品，已经占据咗你屋企一啲位置咧？ 系。嗱，以呢個贈品嗰啲嚟計咧，即係包括嗰啲洗面啊、茶添啊咩嗰啲咧，我係有兩個箱嘅。 咩箱先？ 膠箱大過麻雀，裝麻雀嗰啲。 因為嗰啲 sample 好細支嘅啫嘛，所以其實佢滿曬都好多 麻雀咁，即係裝麻雀嗰啲箱。但係問題係， 但係問題佢嗰啲嘢咁細支，手指尾咁細支嘅嘢，已經係兩箱滿好多嘅咯。 有時真係儲下， 塞爆咁 嘅。係啦， 塞爆。但係你見到佢滿，你又好滿足嘅喎。 係啊。 OK OK， 咦？你又附和佢喎。好啦，有冇事唔想俾人知道？唉，咁多嘢收埋佢先，收埋先，或者揾嘢遮住、冚住啊，唔好俾人知道我原來有啲咁嘅中意儲嘢嘅一啲就習慣啦，叫做。 點解即係唔想俾人？係 啊， 朋友上嚟唔想見到，係 唔想俾佢睇到嘅。 我又冇話係因為唔想俾人睇， 即 係 冇刻意嘅， 冇刻意噶。不過真係擺埋咗。 哦，係，但係總之佔咗你屋企一啲位置啦。係 啊， 係 啊。 冇俾不至於囤積嘅係咪？ 囤 積 啊！ 係有冇囤積？ 咁佢兩箱麻雀箱嗰啲， 我係真 係 洗唔切咧個面。 咁用完嗰個樽會掉啊？ 得塊面。 我會盡量用曬佢先掉，我唔捨得話未用就掉啊。 係咁當然啦，即係用曬就會掉嗰樽咯。 最多可能係 即係又飄翻落去。 係啊。 即系长期上满 啊，都未用完上一批啫，哇，又送一批嚟啊！ 咁你原装大支嗰个几时用啊？ 冇啦， 冇大支啦，冇大支，佢屋企边度有大支啫？所以佢唔使用。长期中意啲细嘢， 哎呀，我晕啊！ 所以咧，有时为咗咧。哎，真系想快啲用咁啲咧，块面咁细都挤好大笪嚟洗啊！ 但你会唔会舍得拎出嚟抽奖啊？ 会啊！ 哦 ，OK， 佢经常噶， 系咪啊？哦 ，OK， 嗰啲赠品啊，同埋咧嗰啲好靓嗰啲咪帽啊、文具啊，储埋埋又突然间攞出嚟噶。 我咪就系因为太多呢啲咁嘅赠品咧，自己又用唔切啦，同埋都好多系全新嘅咧，咁所以我先整部夹公仔机喺度等你哋夹走佢啦。 我接收咗唔少嗰啲即系夹到嗰啲环保袋啊嗰啲啊。 咁呢啲嘢系佢唔知点样系得翻嚟噶啦，嗬？ 咪就系买正价。 正 界 送咯， 但佢唔会 say no 拒绝佢，啊唔使啦唔使啦，但佢会要噶噃。 哦，咁我都唔会 say no。 OK OK， 好啦， 问咗 say no， 问咗你哋头先咁多嘢咧，其实咧， 我哋心理正唔正常？ 因为咧，我就睇咗单新闻，咁咧就话咧有一个男人，咁佢就话咧喺日即系前年咧十一月咧西湾河外面咧就话，哎无牌管有呢个枪械或者弹药罪啊，咁啊即系法庭 case 嚟噶，我哋未讲佢。不过我见咗其中一个咧，就话辩方。就透露话佢被告咧就患有一个叫储物 储嘢啊， 储物症啊，定储物症啊，储物症 哦，即系储嘢， 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类似购物狂咁样嘅 friend 啊， 系啦系啦， 有铺瘾咧，中意储嘢嘅， 系啦，或者乜都执啊。 即係除咗儲，即係你除咗用錢買之外，哦、你就會執一啲嘢嘅。所以佢話發現佢個袋有嗰啲嘢咧，其實佢執翻嚟噶嘛。 嗰係病態嚟 嘅。係啦、啊，就話有一個呢啲咁嘅病態。咁佢啊，儲物症究竟我究竟有冇？係咪每人都會有啲咧？唔多唔少都潛在有啲喺度嘅咧。 我相信咧，係應該每個人都總有啲，只係爭在個程度問題。 係啦，係咪嚴重？ 要去到好似呢个法庭新聞咁样讲咧，係会有人攞出嚟做一个嘅说法嘅话咧，可能嗰个已经去到病态啦。 係啦係啦，所以头先咧我就问啦，哦原来即係睇翻文章咧，就原来咁多问题头先所问嘅咧、都系你自己问下自己，究竟有冇去到疯狂嘅个严重性。头先即係譬如话你两箱本，虽然屋企大啫，其实两箱本咧都唔多唔少有啲。 係啊，几年都用唔晒㗎。 係啦，即係唔多唔少都有呢啲咁嘅症状。同埋咧，已經咧，喺2013年嘅時候咧，美國已經將呢個病咧已經納入為去精神病科咁去醫治噶、所以即係話其實都有啲情緒有啲關係嘅、都會。同埋 依戀佢嗰啲物件啊，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啊，跟住咧，佢仲話咧，點解會有呢個成因咧？你有冇諗過？ 应该系 嚟自系几时咧？其实都系你个人嚟噶嘛，系咪？ 系啊， 嚟自咩阶段？你跟住开始有呢啲嘢咧？ 嘟，我可唔可以？ 系啦，可以。 我觉得系发育期咯， 青春期。 系啦，系啦，即系啦，青春期，即系中学。 点解咧？咁点解咧？ 因为你个人譬如冇安全感啊，即系嗰种空虚寂寞冻嚟驱使你，要咁样去满足自己咯。因为咁我都经历过青春期啊嘛，跟住你会觉得咧好多你喜欢嘅嘢咧去 back up 住自己咧，嗰就会增添咗你个快乐感，抵消咗你嘅唔开心或者不安。 嗱、你而家系讲紧你可以拥有到系咪？但系其实咧 执噶嘛，可以唔一定买。 唔系，因为其实咧佢哋话即系有一个报告佢话咧，其实系嚟自你个父母。咁啊，点解嚟自父母？系因为你太细个嘅时候咧，佢好多嘢都唔俾你拥有啊。到你拥有嘅时候，即系你管有，系啦，到你可以管、管，即系管有嗰样嘢嘅时候咧、哇！我就要去报复式 呢一个， 系啦，报复式佢话 呢个权威啊， 系啦，就去 都合理 嘅，系啊，即系其实都系有啲关系嘅，即系佢话将佢，因为佢唔俾你有拥有一啲嘢啊嘛， 或者佢满足唔到我呢啲嘢， 可能系啦。到你大个嘅时候咧，你有钱有经济能力咧，话咁我咪疯狂去做， 咦？咁你好 心态， 你好买几沓楼俾阿老婆？ 我咁又唔得，如果佢再长大啲咪？唔識得自己去揾咯， 係啊，啱啊，唔可以咁，係起咗自己啦，係咪先？ 哦，呢個係外國嘅一個研究 啊。係啊，咁另外咧就係話咧，通常咧佢就話啦，呢個係即係喺童年嘅時候咧就有呢個咁嘅反應啦。咁去到20至30歲咧就係成人。 係 嗱，好多時咧我哋咪睇到啲垃圾屋咧， 係成人啊。 嗰啲垃圾屋嗰啲屋主究竟係幾 大 年紀 啊？ 係啦， 好大年紀嘅咯，通常話。 60歲已經去到不可收拾，去到巅峰登峰造極嘅階段啦。係啦係啦，所以佢就話咧，有啲人咧就會點解去到哇？點解都係幾廿歲之後咧，你話屋都推唔到啊？就係佢有啲可能 婆婆啊，或者一啲伯伯啊，嗬。 係啦，你成日 唔捨得掉， 你 捨得掉嘅乜都。 你睇下嗰啲電視台咧，佢成日話入屋，阿婆婆，哇！你間屋咁樣咁樣，呢樣有用，嗰樣有用。嗱，人哋眼中嗰樣嘢係冇用嘅，但係喺佢眼中哇！全部 嚟噶， 全部都有用。 香港屋仔细细咋，外国嗰啲节目先犀利啊！成个 basement 全部都系啊， 咁夸张。 佢要攞嗰啲攞个斗嚟抌啊！我最近睇一个英国嘅清洁屋企嘅节目， 即系佢攞个嗰啲出面摆街 环保斗啊， 系咪麦斗嗰啲？ 环保斗 啊，唔系啊，即系嗰啲人装修咧，即系 货车个斗 啊，要两个斗啊！ 真系原来世界各地都有呢啲朋友啊！ 系啊，所以咧佢就话啦，如果真系发现自己好严重嘅话，真系要求医嘅。咁有啲人就话 真系有医， 咁可能佢有佢嘅方法去医啦。但系咧就话，如果真系，譬如有啲人喺度问，喂，咁我譬如我中意可乐啊，我中意邮票啊，我中意 figure， 我中意模型，我中意香水啊，即系我中意储嗰啲嘢，又算唔算系咧？你觉得？ 都话睇个程度咯。 系啊。 如果你譬如嗱。阿桂花田中意储嗰啲香水版嘅，如果你系储到嗰个地步咧，系连瞓觉都冇位啊！ 咁你呢个咪病态咯？ 啊，系啦，佢就系话要唔影响自己日常翻工啦、生活啦、家庭啦，即系譬如你隔篱嗰个可能话，喂，你唔好再咁样嚟投诉你咧，咁其实都可以嘅。我见有啲人咧储可乐咧，系储到哇、半个屋企全部都系可乐嘢咧。咁但系佢又话我冇影响大家，我见到又买啫嘛，咁样。 我啊最中意储呢个磁石贴嘅， 系啊系啊， 我屋企成埲墙，成有一幅墙系成埲墙都系黐晒磁石。咁我就算唔算係有病 嗱，总之都系嗰句咧， 都唔算咯， 唔影响。 你贴喺埲墙度又唔系贴，即系唔影响其他人啊嘛。 系啊系啊， 成埲墙咁大啫嘛。 所以你可以继续， 好靓啊，特色。 你可以继续买啊，因为你不止系 我真系唔舍得掉噶。沉默，我只是不懂得表达我。不要以为很难琢磨，你对我还认识不多，那一天你会了解我。我哭我也大笑，喜欢热闹也爱平淡，真的叫人觉得那么复杂。角落，让我一个人好好玩坐，计算自己的痛苦与快乐。我的天地从没人降落，终有一天你来爱我，但我却依然不晓得怎么做。我哭我也大笑，喜欢热闹也爱平淡，真的叫人觉得那么复杂。为什么想太多、想太多，让自己折磨，知道吗，我很脆弱，有谁会来安慰我，陪伴着 嘅想太多啊！电话号码18723888可以晏少少打嚟啊！我哋丰收发围人嘅面书专业等紧大家嚟点唱嘅，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港澳办在求是网发表文章， 指出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必须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必须修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切断反中乱港势力夺取香港管治权的制度通道。这个是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和香港长治久安的治本之策。文章说，去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作出决定，香港特区政府据此依法取消立法会部分议员的资格。中央还坚定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依法追究黎智英、戴耀廷、黄之锋等反中乱港骨干分子的犯罪行为，在教育、传媒等领域推进拨乱反正工作。香港局势迎来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香港的发展逐步走上正轨，但是反中乱港势力和爱国爱港力量争夺香港管治权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修补香港原有选举制度存在的漏洞和缺陷，成为确保香港特区政权安全和政治安全的另一项紧迫任务。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和八名民主派人士被控前年8月18号在港岛区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其中7人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两项罪名成立，案件今日由区域法院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听取求情和判刑。代表黎智英的资深大律师余若薇表示，818案性质和控方提交的黄之锋和周庭案案例不同，并没有破坏和平或者暴力事件，同类案件一般都是处以罚款。7名被裁定罪成的被告分别是黎智英、李卓人、吴凯仪、梁国雄、何秀兰、何俊仁和李柱明。法官胡雅文说，如果各被告在上午完成求情，他可以利用午饭时间考虑量刑，下午判刑。而同案两名早前已经认罪的被告梁耀忠和欧诺轩下午亦都会判刑。秀茂坪宝达村发生致命火警，四死两伤，四名死者年龄介乎二至到四十多岁，伤者之中年纪最大的90多岁。消防成立专责小组调查起火原因。事发在凌晨大约3点，现场是达喜楼5楼一个单位。消防话起火单位内有3个房间，一人在单位内证实死亡，另外有3名伤者送院之后不治。消防人员在大厦协助大约30名住客疏散到安全地方，另外大约150人自行疏散。南韩过去一日新增673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再多2名患者离世，累计112,789人确诊，1,790人死亡。新增病例之中，652宗是社区感染，首都圈占442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多云，初时骤雨较多，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干燥。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39点，升46点，总成交金额65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4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2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22元，升2元；盈富基金29.1元，升8仙；吉利汽车22.05元，升1.7元；阿里巴巴233.8元，冇升跌；美团287元，升2.2元；小米集团25.65元，升1毫；中国平安89.5元，跌1.1元；中国移动51.2元，升1.5元；紫金矿业10.78元，升1.4元。

快活人有桂花田， 有程真鹏，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敬文啊！ 咦，好快喎、啊，可以打电话喇喎、 啊。打电话嚟做咩呢？ 打电话嚟嘅点唱啦，今日星期五啊，风骚快活人一定有嘅就风骚大点唱。 系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系、啊，我哋靓仔哥哥就等紧你 电话。fax 得唔得 ？fax 可以啊。 23396453。啱啱啊， 系啊， 我惊噏咗楼上 office 嗰、那个， 唔系一时冲动。 23396453，仲有我哋风骚快活人嘅面书专页啊，吓都可以留言嘅。 系啦，诶、嗯，咁啊讲开咧，即系有好多啲规矩啦，喺啊唔同嘅地方咧，都经常都会有出现嘅。譬如学校，我哋会有校规啊，系咪、嗯？就算啦， 家有家规，校有校规， 有国法， 就系啦。再加埋，就算你喺工作场所啊，你嘅office 啊，你嘅即系翻工嘅地方咧，可能都会有一啲规矩啊。好啦，就以呢一个嘅 office 为例咧， 系 都一样咧。就算我哋指电台咧，桂花田就我不在此限嘅。除非你系唔着衫裤嘅啫。 哦，我以为咁，莫非你哋又可以唔着衫裤？ 不是， 不在此限咧。 我哋咧系有限到。系咪叫限制咧？ 即公務員嘅服飾啊，係咪啊？ 係啊，有指引， 即係唔好著小背心嗰啲係嘛？ 係、男士 係啦，係 男士 唔好鬆少少咁走嚟走去啊！ 係啊，咁 唔係嗰啲須係咩須啊？係格拉須 啊！係啊，加拿大啊， 不雅嘅就唔得啦， 係啦，哦。 咁所以咧都明白啊，喺呢一個嘅工作場合當中都會有一啲衣着嘅規定啊， 係有啲指引啊。 好嘅，我又見到咧， 係啊， 立法會方面咧，佢哋都要執一。执啊！啲衣着嗰啲，嗱，因为咧好劲嗰啲掟嘢啊，或者嗰啲随便百 皮啊， 不许再回来系嘛？ 系啦， 嗱，嗰啲搞掂咗啦。好啦，而家开始搞咩咧？ 逐出咗啦。咁 而家开始 着咩啊？ 搞下大家啲再细执嘅嘢啦。 唔系啊，佢平时都已经系好衣冠整整齐整齐噶，系咪先？都着晒西装噶。 不过咧， 衣冠错咗， 就系另一样嘢啊。 系啊，系啦。 我想话咧，嗱，立法会当中，譬如议员咁样啦，佢哋喺议事堂嗰度开会咧，向来咧都一样系有呢个衣着方面嘅一啲指引嘅。 系。 咁曾经咧。是有嚴格到咧，係點樣咧？就係、是即係翻去好早期嘅時候咧，係需要譬如係要著有領啊，有領衫啦，唔可以著圓領 T 恤啊 ，polo 恤咯， 就唔可以嘅，即係要著有 polo shirt 嗰啲係啦，即係有領嘅，有領呢啲咧係好基本啊咁。咁原來咧都曾經咧係因為咧阿長毛梁國雄咧，佢咧 佢係長期嗰件 T 啊嘛， 係啦，就是、長期圓領 T 恤嘅，咁都因為咧。系啊，佢嘅出現咧，係令到當時啲議員咧都有討論過，而最終咧就話只要你整齊乾淨就可以啦，就連即係圓領 T 恤都接啦。 準係啦，哦， 好啦，而家調翻轉翻翻嚟啦。 咁啊，自從 再嚟過， 係啦，佢唔喺度嘅時候就可以再立法啦，係咪啊？ 好啦， 立啲規矩啦。 咁啊，而家咧都要傾下嗰個議事規則啊，因為佢有個議事規則委員會討論咧，就新嘅工作就包括咧限制咧啲議員嘅衣著規範一下。好啦。咁啊，呢一个衣着方面，如果系要规范嘅，会系去到啲乜嘢嘅程度咧？咁啊，当中咧都有系提及咧，尤其是系男士嘅， 系啊，男士即系啲女士们咧系着得好工整， 可能就算。 好舒服嘅，望到佢。 如果男士咧就唔可以咧系着呢个短裤啦，或者系就咁呢一个嘅 T 恤啦。咁即系话会唔会系女士？如果系着 T 恤同短裤咧，我哋会觉得好睇，好养眼啊！尤其是系叶刘淑仪嗰个短裤，如果叶太着短裤嚟到开会嘅话，一啲都唔会觉得系不雅，只会觉得咧哇冰淇淋啊！ 系啊，就嚟夏天啊嘛，即系佢都要为大地带嚟美腿嘅。 好啦，咁而家咧嗰个嘅议会规范议员衣着咧，包括提出嘅系啲咩咧？设立一个负面清单。 咩叫负面清单啊？ 负面衣着 即系打咩 衫？ 唔 准着呢啲咁 样。但你可以话短裤，唔系咁你都唔可以话负面噶。我条短裤冇罪噶，我件吊带衫冇罪噶。 但系咁、啊，台长 咁易记啊嘛，负面清单呢个名。 喂，咁佢太负面咯，呢件事。 咁你女士着条西式裙裤都好斯文啫。 佢冇人俾啊，裙裤系啊，佢冇人俾啊， 唔喺负面清单啊。 但系问题系负面呢个字麻烦嘛。 好啦，呢一个唔建议嘅清单咧，系咩咧？禁止穿着 T 恤、短裤同埋波鞋。咁建議男士咧應該著翻恤衫，即係有領啦，西裝外套即係搭件披啦， 打唔打呔？ 唔使打呔，唔使一定打呔。好啦，不過咧佢哋未討論到女士嘅衣著係點嘅，就只要咧係莊重。唔過分暴露都可以噶啦，嗱，即係女士係寬鬆啲啦。 點樣為之過分暴露？ 即係見到曬啲嘢咯。 例如咧， 肠啊，个肾啊，即系呢啲啊，太过分啦吓，太暴露啦吓，自己明啦，何谓太过暴露系咪啊？唔使画公仔嘅啫。 诶，人人咁底线， 唔系咁，我暂时我哋咁多位嘅女议员都冇话佢，佢哋都好工整嘅， 都冇话坦胸露臂咁样。 即系啦，咁系咧，全套嗰啲叫做啊 套装， 系啦，套装 通常都系加西裤啊咁样， 系啦，花裙啊咁样， 系啊，都 OK 嘅。 咁咧，另外就咧，佢哋。而家議會就會盡快處理呢啲嘅修訂啊，頭先提嗰啲啦，希望咧最遲啊六七月咧就可以咧交俾內會去過，咁希望咧新一屆嘅立法會會期咧就可以落實，唔需要再見到咧一啲咧唔合規格啊，或者係犯呢一個嘅違規嘅嗰啲咁樣衣著， 立法會變靚啲啊！ 系啊， 於是乎咧，有人就攞翻 咁啦。 咁佢有冇一條有立法咧？即係大家唔好喺裏面咧瞓覺瞓咁耐嘅時間啊！你哋都會好不雅噶嘛。 直頭唔好瞓， 直頭唔可以瞓係咪啊？ 唔係，咁即係煩氣攻心噶嘛，好多時同埋一嚟幾廿個鐘嗰啲係咪？你成日見到佢啲佢好不雅咁啊，瞓到係咪流曬口水嘅？見到 配合翻咧有啊呢啲嘅市民啦，就係貴女士啦嚇，咁一啲咁嘅意見咧， 即係提出啫，問下啫嘛。 看看这一条讨论的内容会不会适合， 就是 研究扣除流会时不在籍议员一天酬金，那就针对是流会的时候你不在这里，是不是那就说了以非兼任行政会议成员的议员酬金计算，涉及大约3400元，即是如果扣 3400元一日的。 是啊，即係咁計啊，拆翻開嚟個計嘅話，好啦，嗱，如果咧呢一條佢哋會討論嘅就話流會嘅時候，如果你唔喺度，即係你就幫手導致到流會啦，議員，咁就扣你一人工，好唔好？就將埋咧市民覺得咧，如果阿議員你被發現喺度瞓覺，喺度睇手機， 我真係訂嘢， 係啦，咁咧一樣要扣 訂水果、 訂蝦、訂蟹係嘛？ 嗱，我覺得如果係咧同等地應該都照扣一日人工， 係咪先？ 咁就係3400元啦。 可以啊，吓， 即系 浪费 咗一啲真正工作嘅时间。 好冇先， 我觉得冇问题啊。 系啦，咁就唔好话净系扣流会，你又唔喺度咁样嗰个人工 钱啦。就算坐咗喺度，佢又做咗其他嘢， 瞓咗觉啊， 心不在焉啊。 唔系，即系订嘢，我有时都明嘅。有时未到自己发表，你咪去揿下其他机咯。可能即系呢啲系一啲 explorer， 即系一啲咁样嘅。但系瞓觉， 梗唔得啦。你讲紧嘢啊？ 我觉得瞓觉系唔得咯，系咪先？ 系咯。 咁虽然嗰个几舒服嘅，相信都系嘛。 喂啊！ 嗰度会令人瞓得几舒服系嘛？ 唔系因为都 系催眠咁样好似系。 喂，咁讲我想问咧，有冇计 attend 咧？翻大学啊，翻去冇学校都系噶啦，即系 attention， 即系嘅话出席率啊。 哦， 出席率有冇得计嗰啲嘅有噶系咪啊？ 呢度冇讲到个出席率，因为咧个出席率咧，除非佢令到嗰个内会，就算系啲小组会议咧，都可以留会噶嘛。 系啊。 如果系咁样计埋落去咧，留 嘅时候你唔响度就计。 咁就计啦。 哦，系啊，系。 我啊觉得咁啦。 就话好啦，嗱，一公开。公正公平咁， 我头先所讲嗰啲咧，都系一啲建议嚟嘅。佢 哋 要讨论，佢哋、 哦、 要讨论过咗，过咗堂啦，咁咧就可以落实啦。 努力为着期待你望见 事，但你归家观赏片刻，最后提出分手两字，是你将没原因或是玩弄情感，偷偷跟他秘密开始。念你的台词不需犹豫，手中失去戒指，在你别去的同时交低门匙，还转身潇洒称赞摆设太精致。躲于衣柜里，躲于失落里，躲于黑暗，不想挂念谁，爱上明恋接断电源，为着要适应，即将要独居，躲于思念里，身心都下去，躲于这个自卑的堡垒，爱想沉睡，厌了恨谁，喝醉来麻醉，来做我伴侣。在废墟中，家里被我这么布置，堕落是为着期待你望见时，是你今天终于探访，劝导无需这么幼稚，但这内若男子绝望独力难知，仿佛身边躺下的椅，念你的台词多么仁慈，多么温暖句子，愿我在某天寻回新的情人，但全身潇洒安慰，相信我可以。躲于衣柜里，躲于失落里，躲于黑暗，不想挂念谁，爱上明恋折断电源，为着要适应，即将要独居，躲于思念里，伤心都下去，躲于这个自卑的堡垒，爱想沉睡，厌了恨谁，喝醉来麻醉，来做我伴侣。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系啦。是时候又到百无禁忌， 系啦，桂花田又变身做呢一个嘅 桂奶奶啊， 咩女神啊， 咩女神啊，哦，系希腊啊，系啊，因为我哋讲紧古代嘅奥， 承接上星期 奥运嗰系雅典娜， 雅典娜， 雅典娜， 系啊，系啊，我可以度叫阿典娜， 阿典娜女神， 系啦系啦，咁就系啊，承接我哋个之前咧都讲开奥运，因为佢一开始做咗个全胜火啦， 冇错， 咁所以咧我哋继续讲埋古代嗰啲啊奥运咧有啲咩项目啊， 好啊，趁佢咧而家唔知会唔会最后。最后仲有冇咧？ 哎呀，好惨啊！ 我哋希望祝福佢哋啦。 系啊，所以我哋要讲快快快啲讲埋佢啊！ 有咩项目啊？ 咁咧，古代嘅项目咧，就之前就讲到个比赛啦，跟住咧即系跑步啊，跟住咧就 讲 系啊，有赛马啊咁样，有赛车啊咁样啦。咁我今日想讲下拳击同埋摔角，呢个系一个重量级嘅比赛嚟嘅。 系哦。重量级，因为是很大份的人比赛的、 啊。你真的 是 不是人同人打是吧，不是好像 Gladiator 那些。 不是不是人同人打的。 他是不是因为断称的，即是断重量来到去、打架。 嗱这样的就打呢个摔角或者系拳击嘅时候咧，一定唔系我哋呢啲高位肥瘦嗰啲嘅咩？ 诶，即系三千八角， 三千八角牙惨惨嗰啲去比赛啦。 系 个个都系咧。即 红豆豆嘅， 虎背熊腰，啱啦，个个都系骨骼惊奇嘅，系啦，个个咧就大大只只啊，即系技术超凡嘅人咧去比赛嘅。 嗱、 大家知道嗰个拳击嘅比赛系点啊？而家 系啊系啊， 而家系点啊？ 即 系 我哋上个擂台啊， 系咯，上个擂台， 单去分堆， 系啦，就系咁样啦。但系古时咧，可能就大不同嘅，佢哋咧。 就唔會有一個框框咧框住佢哋嘅。 哦，即係冇一個範圍嘅。 冇一個範圍嘅， 有笪空地九條街咪、 啊。有笪空地咧，佢就打噶啦。咁啊，當然咧，都會有其他觀眾，或者有即係話嗰個範圍唔係一個四方框嘅擂台啦。總之有笪空地咧，佢開始打噶啦。咁啊，點樣分勝負？ 死啊！ 係啦。 要打到死为止啊？ 点样分胜负？ 就 系 佢死咗咪输咯，我咪赢咯。 挨得到嘅话咧，分分钟咧佢就要打几个钟头啊！即系挨得到啊！讲紧佢哋冇时限噶，唔知点解。 直至到有人认输啊？ 系啦，直至到点样为之输咧？系啦，咁佢就话咧，佢话挥拳挥到咧，即系嗰个人顶唔顺咧，跪低咗咧，嗰阵时咧。咁为之赢咯，嗰个人 要打到佢跪低， 即系打到佢跪低，打到佢瞓直咁滞咧， 即系唔屎都唔收手喎。 系啊，真系可以咁讲， 六死垂手 会冇命噶。 咁你谂下，可以打几个钟？你打你而家嗰啲系打几分钟，又叮叮叮又停一阵， 休息噶嘛？我叫你坐喺度食嘢食几个钟，你都死啦。 系啊，古时就系咁啦。佢话咧真系试过死过一次人嘅。 哎呀，一次咁少， 唔系即系咁有啲人顶唔顺，我冇理由攞条命嚟嘅。 如果佢顶唔顺啊，我系个选手。我都選擇瞓低，哎呀，我死啦！哎呀， 即係我 你要跪低啊！ 我跪啦， 係啦，我要輸啦。所以咧就話呢個 拳擊 好多人去睇嘅，咁因為即係實在太過長時間啦，即係冇 好襟睇啊， 好襟睇啦。好啦，摔角比賽咧，摔角比賽係點樣贏啊？你覺得？ 達到對方壓住佢起唔到身，同埋都係嗌。啊！我认输啦，咁就赢。 嗱，佢都有次数噶，佢咧将对方咧整跌三次咧，咁就为之赢噶啦。 嗱， 呢个 身 体快好多， 快好多。 系啦，系啦。咁但系，搭佢落地下，你估系即系啲人会唔会出一啲咩招数啊？ 接佢 啲咁样咧吓？ 招数系会禁止定系容许定系？ 嗱，有啲嘢禁止嘅，有啲嘢容许嘅，即系容许嘅， 即系你估想预想唔到嘅。 系啦， 我估禁止啊，禁止咬佢，唔可以用口咬人。 唔可以用口咬人， 佢冇讲系咪啊？ 嗱，佢有嘢遵守嘅就系两样嘢，唔可以咬人，啱嘅， 系啱咗， 系啦系啦， 好嘢。 仲有一样嘢 唔可以嘅， 系唔可以做嘅。 唔可以咬人， 唔可以锡人， 又不至于嘅。嗱，佢就唔可以咧，即系去吉人啊，即系用 你 利器咧，系啦， 用 个利器 角用对手啫， 都系啦，系啦， 即系唔好用嘢吉人。 但系咧，佢话嗰啲人咧系会出茅招噶，出茅招出成点？你觉得可以试到？即系嗱，总之唔可以咬人啦。嗱，唔系唔得嘅，都系唔可以嘅。但系佢有啲嘢咧系真系会 尖啲指甲 嗱。 整尖啲指甲 点啊？ 唔系好似刀仔咁样插人咯？ 哎呀，好毒啊！ 即系佢 插眼 嗱，唔系佢勾 你 插眼嘅，即系话佢会有啲咧动作出嚟咧，就令到对方咧系会痛啦。咁跟住咧佢就会即系跟住会 认输 系啦。佢话咧试过有人咧，佢话一嚟咧我就整断你手指。嗱，佢 OK 嘅喎。佢又唔准咬人，唔准吉人啫，但系冇话唔可以 扎佢， 系啊，手指啦，咁或者系打断对方嘅脚啦，咁样嘅，等佢跪低啦，即系佢话要赢，但系啦，你觉得咬人话系禁止，吉人又禁止，但系呢啲断手断脚佢又得，咁古时就系咁啦。 咁真係古時先會發生。 好彩現代嘅奧運就唔係咁殘暴啫， 有規有矩嘅。係 啊係啊係啊。咁咧嗱，即係咁佢你覺得咧係咪人人都可以參加？ 男人先得係嘛？ 係唔可以人人都參加，因為咧太容易會冇命啦。 會唔會係奴隸先可以參加？ 啊又唔係，咁佢冇分嘅。去到嗰時咧，我哋大同噶啦，就冇得話分咩 冇階層， 係冇階層噶啦。咁佢就話咧參加嘅人咧就通常咧都係大大隻隻嘅，因為你冇人細細粒粒咧走去參與呢個咁嘅摔角 係 咯，你根本就係送命上去啦。所以咧佢話咧嗰啲人咧個個都係用一啲好恐怖嘅一啲手法，總之都係堅持嗰句唔可以咬人，唔可以吉人咧為主啦。好啦，咁佢哋贏咗。有赢噶嘛？ 系啊， 咁赢咗运动员咧，系即系喺奥运嘅运动员嚟讲咧，赢咗系一个荣誉嚟嘅，极大嘅荣誉。咁佢哋有啲乜嘢嘅？ 有一块金牌， 冇金牌咁快噶。 有几袋盐送俾佢哋？ 都唔系。 会唔会有巡游啊、欢呼啊？ 但呢个有嘅，有巡游、欢呼，有 送个美女俾佢。 No， 佢哋有个冠冕啊，嗰个桂冠啊， 系。 究竟个桂冠系点嘅咧？下个礼拜同大家讲下啦。 御宴集团主席张家豪确认， 集團早前發出通告，勸喻食肆員工在今個月26號之前接種疫苗，否則今個月29號起要停工。他說，集團早在3月底，即是政府公布疫苗氣泡政策之前，已經與主管員工商討，獲同意之後才推出相關安排。公司亦都有為接種疫苗員工發放1000元獎金，至今已經打疫苗、已經預約和準備預約的員工有近九成。張家豪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經營服務業，公司有社會及企業的責任，保障員工和顧客安全。至於餘下有一成員工或者仍然不願意接種疫苗，張家豪說，停工是暫時的說法，實際怎樣安排仍然在考慮，例如會不會調去其他不接觸客人的崗位。天氣方面，一度低壓槽正是為廣東帶來驟雨，在中午12點颱風舒力基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155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大致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並且逐漸增強。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稍後驟雨較多，吹和緩東風。展望明日仍然有驟雨，星期日一風勢頗大，下周中期天色好轉，日間乾燥。現在氣溫23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809点，升16点，总成交金额69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4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2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22元，升2元，盈富基金29.08元，升6仙，吉利汽车21.95元，升1.6，阿里巴巴233.2元，跌6毫，美团285.6升8毫，小米集团25.75元升2毫，中国平安89.55元跌1.1，中国移动51.1升1.4，恒生中国企业110.8升5毫，紫金矿业10.74升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9，英镑10.689，瑞士法郎8.422，澳元6.008，加元6.194，新西兰元5.564，欧元9.2899。每百日元对港元7.13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077。日经平均指数报29,699点，升57点。港金现价报16,34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2.77美元，卖出1,763.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将军澳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欣怡花园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噶。将军澳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欣怡花园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电话机楼。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慢车，排到去太子道西。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车多。咁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沙中线工程，东铁线在今个星期日即是18号就会暂停旺角东站至红磡站的服务，是会暂停旺角东站至红磡站的服务。港铁都会安排了免费的接驳巴士来往红磡站至九龙塘站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方向沙头角。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接我呢一拳啦！ 啊，几舒服、啊。借问声系咩拳法呢？ 系投票拳啦、啊。 留意甜淡情怀同音乐情人，每日精选两首歌曲，俾听众登上二台 Facebook 行使投票权，感受做选民嘅意义。投中得票歌曲最多嘅听众，更有机会获得选民有礼心意包。 记得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音乐选民有得拣， 仲要记得登记做选民啊！五月以后就截止噶啦。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一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风骚快活人有桂花田， 有程真鹏，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敬文啊！12点新闻之后回来风骚快活人，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 87%， 直播室有程真鹏，有蔡敬文，有桂花田，电话号码 18723888， Fax 号码 23396453， 在仲有我质疑怀疑 啱啊啱啊，仲啊全队100分啊， 系啊系啊，真系叻啊！ 但最紧要系朋友识得点样用呢两组号码啊嘛， 系OK。 如果系电话咧，就打电话嚟咧就可以登记点唱，咁啊传真嘅话咧就写低你嘅点唱内容俾我哋，上网都可以，就喺我哋啊风骚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系将你嘅。系啦，点唱内容留言俾我哋，咁今日星期五咧，由依家开始去到晏昼一点前咧，都会为大家服务啊！ 系啊系啊，咁我哋事不宜迟，我哋开始点唱啦噃，好冇？ 好嘅，嗱，我呢边咧，彭姐手上咧就有咧，诶，系关你事嘅喎，桂花田。 咩事啊？ 因为系阿 Macy 佢想系。保祝你生日快乐、 其实呢好多谢好多谢好多谢呢 好有心、 听众系啊，即係我哋嘅 Facebook 里面呢，咁我 post 咗张相出嚟啦，咁跟住呢就好开心咁样，嘩噴晒嗰啲即係彩纸下，跟住有生日祝福，係啊，咁好多个祝福啊，多谢晒所有嘅听众嘅祝福啊， 係啦，咁除咗 Macy 呢，仲有 Ping Chow 呢都系嘅，都保祝你生日快乐，咁同时呢亦都呢就我都问候阿豪仔啊，打完疫苗之后咧，要身体健康咁。 系啊系啊， 系啦。咁另外佢就正题啦。4月22号，佢话咧，我老公啊65岁生日啦。 哇，恭喜你啊，两蚊啊， 冇错啊， 两蚊车其实真系好开心嘅，佢哋。 所以佢都系咁讲啊，除咗祝老公咧生日快乐咧，亦都咧，哇，祝佢咧享用呢个两蚊乘车优惠咧就更开心啦，系咪？ 长用长有，两蚊咧真系悭好多噶。 系啊，搭船都得啊，佢哋。 系啊系啊，搭车又搭船。 不过搭飞机就未得嘅。 系。 最重要咧。就 系 要祝老公身体健康，咁多谢我哋读出啦，同埋亦都祝香港人咧个个都系身壮力健啊，加油啊！乒超嘅点唱 呢度咧有嚟自 嗯 阿豪迪啊，佢话我 系 豪迪啊， 今日咧系阿大只 B 嘅生日，正日啊，祝佢啊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咦，永远都咁大只。 系啊，咁啊，亦都希望疫情快啲过啦，大家可以出嚟聚下啊嘛。系啊，而家嗰啲咧生日饭都真系少咗啊。因为 你有限聚啊嘛，一班朋友啊，岂止四个咧，系咪？ 唔系八个，其实我又觉得 O K 嘅，因为系 两 台， 即系遥镜 都透明版， 唔使遥镜噶，都系隔篱嗰张台啫嘛。 都系咁啊，希望咧主持咧都可以啊，点唱到光良嘅童话，可能佢呢位嘅朋友系比较喜欢听，同埋咧多谢主持啊，祝我哋嘅节目咧可以蒸蒸日上喎。 系啊， 多谢。 好，妈妈咧就话啦，早晨啊。彭爷爷、蔡蔡子，仲有甜甜保祝生日快乐，多谢先啊！出入平安啊，大家都要。 系啊， 今日咧4月16日系佢至爱嘅儿生仔阿慧嘅生日啦。咁啊，祝佢一家人咧都开心心、快快乐乐啦，事事顺利。阿仔仔咧，燕燕就快高长大，读书进步啦。咁可唔可以吓齐唱只生日歌嚟听下？ 好啊， 彭姐系最愿意唱歌。 好啊，系啊。不如就唱呢一个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庆贺你生辰快乐、啊！嗱，年年都要有今日啊！岁岁咧又要有今朝啦！恭喜你，恭喜你哟、啊！咩名字啊？ 啊，燕燕啊， 燕燕。 啊！诶，咁我哋咪唱错咗？我哋咪应该唱 Happy Birthday。 我就特登想唱个旧版啲嘅。 唔系，啊，嗰个系年年快高长大，喺4月16日系啊，佢儿生仔阿伟系 OK 嘅， 阿伟， 阿伟 系 啦 ，OK。 要学多啲唔同嘅生日歌噶嘛，系咪？好啦，我呢度有个简短啲嘅，系阿 Christy 妈，咁佢话啦，早晨啊，三位喺度咧，佢要补足，就唔系阿甜甜，系补足咧佢嘅好朋友阿靓，阿靓。生日快乐，最紧要是青春美丽，多谢。 Okay、 好，我呢度咧都有个生日点唱，嚟自系冲倾仙。佢话4月16日咧系我嘅好朋友阿敏敏生日啊，敏敏。 敏敏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啊！咁啊，祝阿敏敏咧身体健康，事事顺利如意啊！我都祝佢青春常驻啊 ！OK， 好啦，啊呢度咧有啊 Irene Chan 咧就话啦，哎呀，我今日咧想点唱俾咧我个舍友啊！咧、我哋成日都系我哋单卡 fans 阿谢丽霞咧，佢、我个舍友谢丽霞咧，佢要转身环境啦，系话我哋连续咧就走咗两位舍友，佢应该系转咗。攞場地啫，我相信嗰個走咗。佢雖然有啲唔捨得啊，但係始終都要分離啦。咁喺度咧，即係希望兩位舍友咧轉去另一間宿舍咧就會適應。希望佢哋日日都開心咁樣。仲想點唱咧，俾龍泰宿舍嘅職員同埋宿生聽。咁啊，仲有德田工場嘅職員同埋同學聽。祝佢大家咧都工作愉快，生活愉快。 德田啊， 係啊係啊，唔係唔係咩啊？ 我醒起嗰啲成乌龙啊！ 故事到雨里，是雨霏霏，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找氧气，失意能否不提起？糊涂地闯天地，不想要三幅被，只想要随便地、随心的结尾。忙着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望远，忙着按手表竟不知分秒停转，傻着笑提问点算，我过错不需要点算，好选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事到雨里，是雨霏霏，继续往前飞，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福起，只需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 纸上有些欢笑嘴脸，名和利都不需刻意盘点，常为无聊事打算，或会算出一片青天，随便走得笨拙一点，去吧无用计条件，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曲起，都可以迷着路行棋。是道与你是与非非，盼到往天飞，却要撞地，在梦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傻更更的你。 知唔知点解咁多人中意佢啊？ 我啱啱就系想咁讲噶。 哇！多才多艺，作曲填词啊，嗰、那个监制、主唱都系佢。 佢系边个啫？ 咁咪就系林家谦呢首歌叫做《神奇的胡桃魔药》。 我想讲多两句啊！ 好啊！ 我嗰个出发点咧就系、是，你知唔知点解林家谦咁多人中意佢啊？ 佢咪俾人误咗去第二个啊？ 唔系， 唔好嘛。 如果咧站喺以往嘅一啲唱家班啊，或者啲老前辈咧，啲巨星咧。他哋所形容啦，系听到咁样嘅唱腔咧，佢一定会咧好猛震嘅，因为以往咧即系上一代嘅叫做上一代算唔算咧、或者系以往传统嘅、唱歌。唱得好嘅咁都係要有中氣呀、要 字正腔圓呀、有氣勢呀、 又另一個時代唔同咗啦。 係呀、即係而家2021年嘅呢個世代。 即係你從林家謙佢嘅出現同埋佢嘅受歡迎大家欣賞呢嗰度可以得知呢而家係咁樣，因為我哋嘅身邊嘅年青嗰啲或者呢一代嘅佢哋講嘢咧，真係唔使點樣 用力， 佢哋真係好咁樣講嘢嘅。咁唔代表咧，佢係冇禮貌，定係佢冇文化，定咩？而係嗰個 通啊，佢哋係咁樣。 係啦，佢哋嗰條線咪就係咁樣去咯，所以咪接通曬咯，接通曬咪被欣賞，咪被受歡迎。 我哋呢啲咧開始轉中年老年嗰啲。 所以我最初都好猛震噶， 唱咩啊？ 點解你？我真係對住佢講過，其實唱點解要好似好不在意，好似好。唔不經意啊，好求其咁樣唱出嚟。 原來佢就係追上緊個潮流，係咁樣，係咪？ 佢唔係呢個潮流，佢冇追過個潮流啊，根本就係做翻自己。 佢本身就係咁樣， 即係呢個就係呢一代嗰、那個。 就 是、 懶 有種懶容懶啊。 又唔係容懶嘅，係呢個係佢哋之間嘅一種文化溝通嘅聯繫嚟。 即係話其實我哋冇做到呢樣嘢，仲要字正腔圓，仲要八大嘅口講 嘅。我代表你係， 唔係錯，但我哋要了解新一代 係 咁樣。 知道，即係而家就係。 不如我哋試下揾一日我 約林家 謙。唔使啊，我哋揾我哋自己講呢個係 咩啊？我呢個你又搞錯啦喎，桂花田。 做咩啫？ 因為如果我哋咧學用呢種咁樣嘅方式嚟到，以為咁樣。就會可以溝通到 吸引其他嗰啲， 咁又錯咯喎？ 點解啊？ 咁因為各有嗰、那個 跟住大量投訴嚟， 各有嘅即係成功嘅因素咧，係喺嗰個身份、或者喺嗰個嘅環境底下咧，嗰、種土壤底下咧種出嚟咧，先至 work 嘅。 好啦 ，OK， 我哋無謂西施效 咁，我哋又了解多 西施效 品。西施係咩啊？ 西施就係兩點啊煲咯。 西施。 咁系情人眼泪嗰个咯， 系啊， 电话簿直接啲咯， 阿东师啊 ，OK， 好，电话号码18723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我哋嘅面书专页咧，无人欢迎啊，我哋继续。 喂，我啊想讲啦。啱曬，頭先咧播咗林家謙嘅歌咧，應該可以咧送埋俾咧阿嘉耀啊， 因为咧佢呢个点唱就咁讲嘅，佢话咧上星期咧，哎呀点唱唔到我啊，今日咧希望可以啦，而家读到啦。事源咧就系佢个朋友啊 Tony 咧佢同佢女朋友咧分咗手啊，希望咧就可以点只林家谦嘅歌咧就俾佢听，因为佢好中意林家谦嘅，咁啊希望咧鼓励到佢啦，令佢重新振作啊。咁希望頭先隻歌可以有呢個效果下，等阿 Tony 呢就可以收拾心情迎接更好嘅將來。 唔、okay, 怕嘅、總有更美好嘅事情等緊你呀、 加油呀、Tony。 好，呢度有嚟自阿 Grace Wing， 你做咩笑到趴喺度呀？阿 Grace Wing 啦、特別呢佢話要點咩 Sam 嘅，我要轉轉個痛，要溫柔痛。 OK， 好。 佢話講起嚟我同佢嘅相遇。其实大家都是因为收听 RTHK2 的 Radio 2的。 Really? 遇上他。 我们就是他联系 的。我们 月老啊。 我们月老啊。 咁 到时就是那条线啊。 为什么会这样 的，是。那条红线。他说遇上他是缘分。人生就是这样。希望我们会开心过每一天。无论他在这里工作或者做什么，总是挂念对方。阿 Wing。 你知唔知点解郑子诚咁成功啊？ 点解？ 就系入入呢啲 思考文，读思考文。子诚，我觉得你唔系咁谂嘅，你讲啲嘢鼓励下我啦。 哇，郑，我想问佢，即系嗰个 Radio Two 个红线系点样引？系咪即系大家都系 嗱咁啱听？因为佢个留言好简洁嘅，究竟系点样 link up 到佢同阿 Sam 咧？真系唔知道。 阿 Wing 同阿 Sam 系咪啊？ 系啊，写多啲你哋嘅故事啊！ 写多啲话俾我听，你哋嘅 Grace Wing 啊， 哦 Grace Wing 即系你嘅情缘究竟系点样由我哋开始？ 系咯， 我哋可以即系 究竟系因为你系参加我哋同一个活动，所以大家认识 咗，系啊， 定系因为 大家都系中意风骚，听风骚咁，所以就觉得大家有个共同嘅兴趣。 系啊，系点样结合嘅咧？ 真系唔知啊。OK， 好，我哋继续点唱。 期待住呢个爱情故事。 好啦，好呢个爱情故事继续嘅时候，呢个点 啊？ 佢就话啦，阿 Jovi 话：我终于上个星期六。我做了老衬啦！ 我结婚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嗱，佢话咧原本咧我哋就拣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就系1月1日嘅。哎呀，因为疫情关系咧就要延期，系啦，啊唔系上个星期就唔系4日， 都四月啦， 系咯。佢因为疫情关系咧就要延迟啊，延期去到咧上个星期六， 冇问题啊。 就而家咧连晚宴咧都要再延期，咁即系话佢可能注册咗先，跟住先再摆酒啊。但系上个星期六个婚礼相当正，天公做美，佢哋嘅婚礼顺顺利利进行，仲可以影到好靓嘅环境，真系影到好多靓相。 恭喜恭喜！ 星期六咧原本话落雨嘅，咁之后咧其实要褪咗几日咧，就变咗呢个礼拜先落雨咯。我上个星期六都去咗 station 咧，哇，正到啊！嗰个维港景啊，真系啊，不得之了。咁喺度咧， 天公做美 系啊，喺度就想点唱俾佢，而家可以叫佢做老婆个老婆听啦吓。佢话多谢佢咧，呢七年几以嚟咧都不停咁样陪伴啦，包容啦，同埋咧喺度祝佢身体健康，同埋咧我哋即系佢话咧，佢哋咧要一齐咧开开心心咁生活。多谢晒我哋三位啊！ 哦，唔好客气，我替你高兴。系啊，如果系想要细佬哥嘅话，就尽快祝你哋啊！ 系啦，可以顺顺利利啊！ 系啊， 咁啊又要我哋借个位咧，因为我咪话上个星期六我都去咗 station 啦。 系啊， 哇！嗰间春夏秋冬酒店嗰啲职员靓到咧，又有礼貌啦，又靓啦，我想点唱俾 Emily 听啊？点解咧？因为咧我就话啦。哈！我咧就生日，想嚟庆祝咁样咯。 哇！你唔得咁样吓亲人喎，等以为我哋啊拗乜？ 系啊，我都系同佢讲声，即系佢系你生日喎，咁跟住咧佢咁系就送咗少少一个蛋糕，即系嗰啲叫做咩啊？生日蛋糕啊， 个饼一件饼 一件饼咁样咯，系啦，咁啊即系系啦，好开心。喂，其实咁都好开心噶啦，已经。 其实我想话你好开心唔紧要，人哋根本预咗啦，好多客都系咁嘅，所以唔系因为桂花田讲一句咩噶，任何佢嗰啲客人咧讲一句，佢哋都预咗啲嘢送噶啦。 佢好公道噶， 系啊， 但系好平等啊， 所以我好开心咯。我未试过，你明唔明啊？ 系啦，好似阿桂花田呢咁嘅入住嘅乘客，唔系乘客，住客嘅住客咧。 系 唔知咧，就会觉得哎呀，佢特登为我嘅咁以为咯。 哦 你去多幾次時地 cation 啦。 係啊，好平常嘅啫。 你話俾佢聽，你係嗰啲結婚周年啦。係 啊， 佢又會整件 kick 你啊。 我試過講嘅，有一啲屈佢冇理我啊。所以咧，我今次咧都係真係第一次，我係好開心，好開心，好開心。 我 feel 到，我 feel 到， 係啊， 開心係好咯。 係啊。 我經過咁多次。是啊，慣的。基本上你講你唔使講特別係生日啦。佢其實你入住嘅時候咧，你俾個身份證或者係俾啲嘢去登記咧，佢睇到咧，佢自己做咗嘅咧。 因為有時係果籃咯， 哇咁正㗎， 即係又唔係好大嘅少少咯。 我都未試過，所以我好開心啊。咁所以咧，我一定要點唱俾 Emily 聽。點解咁講咧？因為佢聽日生日啦。因為咧， 你要摘翻件餅俾佢啊！ 佢好耐啊，佢呢個。 你唔係啊？你知唔知點解佢話佢話你生日係啊？跟住佢就話：誒，我都生日啦！咁我係咩幾時啊？咁樣即係跟住就寒暄咗幾句咯。你明唔明啊？ 大相差廿年啊！ 誒，唔止可能。 心态年轻，心态年轻就 但系最紧要就系佢竟然系单身咯、啊。我话咁靓女冇由单身噶、啊， 单身唔代表冇人追。 啊，都系 人哋多得就系未拣到。 我哋都希望佢吓 Emily 生日快乐，快啲有男朋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澳平宝达村发生致命火警，四死两伤，四名死者年龄介乎二至到四十多岁，两名伤者之中，其中一人情况危殆，另一人情况稳定。消防成立专责小组调查起火原因。有居住在同一层的住客说，凌晨听到有人大声呼救，疏散的时候走廊满布浓烟，又指以往经常同出事单位的一家六口打招呼。事发在凌晨大约三点，现场是达起楼五楼一个单位。消防说，起火单位内有三个房间，一人在单位内证实死亡，另外有三名傷者送院之後不治。消防人員在大廈協助大約三十名住客疏散到安全地方，另外大約一百五十人自行疏散。火警在近凌晨四點救熄。一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和八名民主派人士被控前年八月十八號在港島區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其中七人經審訊之後被裁定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兩項罪名成立。案件今日由區域法院移師西九龍裁判法院聽取求情和判刑。代表黎智英的資深大律師余若薇說，八一八案性質和控方提交的黃之鋒及周庭案案例不同，並沒有破壞和平或者暴力事件，同類案件一般都是處以罰款。七名被裁定罪成的被告分別是黎智英、李卓仁、吳凱怡、梁國雄、何秀蘭、何俊仁和李柱明。法官胡雅文說，如果各被告在上午完成求情，他可以利用午飯時間考慮量刑，下午判刑。而同案兩名早前已經認罪的被告梁耀忠和歐諾軒下午亦都會判刑。內地首季經濟按年大幅增長 18.3%， 創有紀錄以來最快增速。由於去年比較基數低，以及員工就地過年、工作日增加等的影響，不過經濟增長速度仍然低於市場預期的 19%。 首季經濟較2019年同期增長 10.3%， 兩年平均增長 5%。 國家統計局表示，首季經濟面對疫情考驗和外部環境不確定，但是認為經濟開局良好，持續穩定恢復，生產需求擴大，就業物價穩定，不過經濟恢復的基礎仍然不牢固。 北韓指責日本決定將核廢水排放入海是嚴重威脅人類健康安全和生態環境的不可容忍犯罪行為。朝中社發表評論說，對於與日本隔海相望的北韓來說，事件關係到北韓人民生命安全的重大問題，敦促日本立即取消有關決定。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稍後驟雨較多，吹和緩東風。展望明日仍然有驟雨，星期日一風勢頗大，下週中期天色好轉，日間乾燥。現在氣溫23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808点，升15点，总成交金额70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14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2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21.5，升1.5；盈富基金29.08，升6仙；吉利汽车22元，升1.65；阿里巴巴233.2，跌6毫；美团285.4，系升6毫；小米集团25.85，升3毫；中国平安89.5，跌1.15；中国移动50.9，升1.2；恒生中国企业110.75，升4.5；紫金矿业10.74，升1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9，日元108.85，瑞士法郎0.923，加元1.254，人民幣6.531，英磅對美元1.376，歐元對美元1.196，澳元對美元0.774，新西蘭元對美元0.716。日經平均指數報29,677點，升34點。港金現價報16,340元，升1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63.68美元，賣出1764.2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寻找平成动漫终极结局，延续未完成的故事。集合平成动漫歌曲大奖音乐。 今聞い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昼4至5，《天空海阔白猿号》，日本《Hase》平成年动漫歌曲音乐集。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零碎心境 keep 得到，成长咩都做得到。 顽童其实没有罪，自由地闯荡，哪怕太多恐惧，任你想法随风吹，随便你自己天赋与地后去追。孩童在他出世那阵时，未曾明白规则的根据，也没太多需要顾虑，能以自我天生英勇自居，顽童最有乐趣。 呢首作品占听话系寄予女女，亦都系提醒自己嘅。成长仲系有好多规则，呢啲规则可能会磨蚀一啲棱角，但只要心底保持一份诚实嘅童真，成长其实唔系咁可怕。 还同其实没有罪。 作曲编曲黄思燕，填词林若玲，监制舒文。上榜三个星期，微跌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礼拜第二十位，陈展鹏《零碎》。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人哋话咧唔生性，精生瓜，咁系生骨大头咩啊？ 大头虾， 唔系虾， 我得大头 P。 哎呀，系植物啊，植物啊，诶、哎，你个 friend 啊，菠咩莲啊？ 哦 ，OK， 菠菜莲个菜字。 系啦，第二个，人哋话咧，先咩罗衣后咩人啊？ 先 雀，唔系雀啊，诶、即系都系好似一棵菜咁样咧，除咗有叶，叶下。下边嗰个叫咩啊？ 我有经啊，佢第二个字系经字。 系啦，第三个字嗱，人哋话咧咩人系多大话咧？ 梗系衰人啦， 唔系衰人， 咁一定坏人啦。 系衰人坏人咪一样。佢个人好有礼貌，好唔粗鲁嘅。 第三个字系诗字，系蔡京诗。 唔系诗啊，哎呀，佢个人啊系斯文啊，系文啊。 冇错，我就系做过精灵一点又报过新闻嘅蔡敬文啊！ 哦，你话嗰个似工人姐姐嘅蔡敬文咪得咯？ 风骚快活人有桂花田， 有程真鹏，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敬文啊！ 好啦，翻嚟咧，我哋嘅星期五风骚大点唱， 系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咁啊 ，fax 号码23394533都欢迎啦，仲有我哋网上留言都欢迎嘅。 好啊，咁啊，桂花田同埋蔡蔡子，系咪已经有电话喺旁边有个听众可以点唱啊？ 系啊，电话里面有 ，hello， 你好， 二零，桂 花田请上饭，蔡蔡子 冇 出嘅，你哋好， 系啊，你好啊，系啊，二零， 系我想。点俾我妈咪听啊？因为佢咧喺医院啊，本来上两个礼拜都想打嚟噶啦，但系咧就搣咗咯。 冇乜大碍啊嘛。 唔系妈咪就膊头骨断咗啊。 哦， 佢睇停车场跌亲，咁仲有好多嘢噶，又要三条血管通就唔通咯。 系 住咗咯， 啊呢啲都成日都听到啊，即系年纪有翻咁上下咧，就有阵时就系一下子跌倒咧，就跟住咧又会有埋其他嗰啲嘅啲小毛病啊，咁都引发积埋出嚟咁样嘅，咁啊一次过咧就治疗晒咧，希望祝佢咧就康复之后咧就健步如飞啊，仲要咧小心日后咧自己嗰个嘅即系行路嗰个平衡啊。呢啲都要注意喎，阿二玲嗬。 佢系啊，膝头哥又痛，佢又肺积水，啊好多嘢啊。 系咪啊？ 系咯， 系啊， 一次过调理咗佢。 阿花田，阿甜甜啊，你为我阿妈祈祷，我阿妈叫李慧娟啊。 O K， 阿娟姐。O K， 系咯，其实就冇办法啦，即系希望佢可以一切所有嘢咧都系可以，即系整完一 part 再整第二 part 咁样去顺顺利利啦，好唔好啊？ 系 啊， 为佢系为佢 做，系啊。即系年纪大啊，都有阵时明嘅有啲嘢吓。 我想问点解即系喺个停车场跌嘅时候，系佢嗰个跌膊头咧，系佢点样嘅情况？ 咁咪跣倒 系咪啊？ 佢嗰日就佢家姐生日，咁咧就喺葵涌村咧停车场就睇到我表弟架车驶埋嚟，咁跟住佢就咁样就棘亲嗰啲膊啊， 好心噶， 系啊，唔小心 棘亲嗰啲就成个打咗落地下，舅父又喺度喎，我舅父就搲佢咯， 哦，明白明白， 即系即时就问佢使唔使同你去医院啊咁，咁我妈咪又话唔使，仲去饮我嗰大姨嗰餐添， 即系饮埋先搞。 可能佢當下 走， 係啊，當下冇感覺到 急症，同佢去睇急症，跟住先醫生話佢膊頭斷咗骨，好似 X-ray。 哇！真 去論盡咯，係咯，即係原來係咁啊，因為呢個都係大家要小心啊！啲停車場嗰啲博咧，因為佢哋唔係揸開車咧，就淨係諗住行行行咁樣行個路面，就唔記得嗰啲即係停車場會有啲小博咧，咁就會棘啊，係啊， 同埋咧有陣時即係唔好以為嗰一刻咧你起到翻身啊，或者覺得好似冇乜大礙咁就哎呀唔使啦，我自己唞下得啦，都點都要 check 下，去醫院都唔好怕麻煩怕論盡。 OK， 希望媽媽阿娟姐咧係啦，快啲好翻，好唔好啊？ 系啦， 唔好担心啊！ 吓，我系最中意郭富城嗰个二零啊，你记唔记得我？ 我记，其实听你把声，我记得嘅， 系咪啊？ 系 啊， 多谢你支持啊！ 好啦，加油啦 ，OK， 好 ，thank you， 拜拜， 身体健康， 好， 大家咁话 ，OK， 拜 拜， 啊，即系阿二零嘅妈妈娟姐咧，呢个小意外同埋之后嗰个处理咧，即系令我就即刻谂翻起阿小白啊， 系咪啊？系咯， 骨 整亲咧又系。咁自己都繼續翻屋企啊，又瞓覺，仲翻嚟開工。其實佢已經痛到不得之了，點解唔早啲去 check 翻咧？咁啊會康復， 唔係即係可以快啲咯，處理得 啊，唔係會加深咗個傷勢 啊！ 唔好忍啊，真係大家都係啊。 好啦，我哋聽第二個電話 ，Hello， 哦，邊位？ 胡先生， 喂，我胡先生嘅， 胡生， 哎呀，胡生好熟喎，你把聲。 是啊，熟熟地咧， 系啊， 熟熟地嘅。 之前又打个电话嚟玩游戏啊，认得佢啊，化款。 系啊，我细细个已经听鬼。 七成熟，七成熟。 阿胡先生，你应该 你点样差唔到位？我外母啱啱做完手术喺法国医院嗰度，咁就希望佢可以早日康复啦。同埋我就祝阿桂花田就生日快乐啦。 多谢胡先生，保足啊嘛。 咁下次我会 有心 俾你， 你唔使惊佢啫，胡生有心唔怕。唔係嘅，阿錢收曬啊！ 我係主角都未喺度講，你喺度行行。 哎呀，幾時都係啲梅香嘅側邊嘈煙巴閉㗎啦！ 邊行邊行啊！ 係啊，都係咁話。 我同埋我可唔可以你今日如果播唔到唔緊要，我想點一首歌係叫做恩妮嘅《東方之珠》啊！我外母其實好中意聽。 你唱啊，不如。 极目望，困惑而彷徨。 你真系好马戏 喎！ 我 继续啦，佢唱得好好啊， 好睇啊，困惑而彷徨。 要唔要？要唔要配乐啊？ 你去我就一定要。 一得啦，就走晒啦，啲听众。好玩喎，胡生，你都几好玩。 喂，嚟啊！我有啊，即刻播啦。 真系啊！ 好 啊，姐姐啊！ 喂，你一齐唱喎，但系要你 好多谢胡生啊！ 喂，唔系嘅，一齐唱 啊！ 吓系咩？我仲想祝佢外母身体健康啊！ 嗱，多谢鹏仔。 嗱， 你唱下嚟啊！ 准备啦， 未得啊你？ 未到。 胡生，开始咗啦喂！ 系， 哎呀，系 听唔到，听唔到。 身的奋斗。都只化为强劲力量，至少到外表多风光，我起的 可开啊， 必有人原是 够啦， 我够啦，多谢。 佢系点俾个一百分嘅女婿啊？ 佢唔系点俾佢老婆听，佢点俾佢外 母 听 啊？ 所以我觉得好感动啊！多谢晒阿胡先生，你啊外母肯定好快好翻。 你一个好女婿啊！ 系啊， 我相信都系。 多 谢 多谢电话， 拜 拜。 小岛中路本多康庄，可爱的是有人仍是绝望。若然似小岛，终身作避世香。 哋继续我哋嘅点唱下呢度咧，有阿大卫啊，佢话不经不觉间咧，同佢老婆咧已经去咗高雄两年啦。佢呢边天气好热啊，好热啊咁样。不过佢就话啦，多谢丰收快活人咧，呢两年嚟咧，每一个早上都一直陪住佢，令到佢咧一啲都唔觉得好闷啊。希望疫情快啲过去啦，等佢哋可以咧翻翻香港探下好耐冇见嘅屋企人同埋朋友啦。系啊，加油啊，你哋。 系啊，调翻转我哋都可以飞去台湾，探下啲朋友啊。 同埋好多谢你，即系身处喺台湾都听住我哋咯。 系啊，有互联网真 系 好啊。 系啊。 好，我呢一边咧就有Carrie Kitty。咁佢话咧，丰收三宝早晨。首先咧就补祝阿甜甜啦，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喂，佢祝你麻雀长 系啊，要啊， 长长赢， 长 胜 啊，系啊。 好啦，咁即系你其他同事输咯。 唔紧要啦。 系啊，佢话咧上星期啊，佢好唔开心啊。佢话咧最锡佢嘅屋企入边咧，嗰个人咧就灰飞烟灭咗啦。咁样哦，明白你咩意思？咁佢话咧，呢位长辈咧就由佢出世咧，到佢结婚啦，到佢有小朋友咧，都一路都系好爱锡佢嘅。咁啊，呢位长辈咧，虽然就唔系佢嘅亲生父亲，但系咧佢比佢自己嘅亲生嘅父亲咧就更加锡佢，能够咧喺温室中长大咧，都系全靠呢位长辈。咁佢感恩咧，佢呢一世啊能够得到咧呢位长辈嘅爱锡。佢话啦。虽然咧好唔舍得啊，但系咧我总系相信咧有日能够喺天上咧重遇，咁啊希望咧呢位长辈能够安息啦。咁啊佢话我哋一家人咧都会一齐啊珍惜咧每分钟相处嘅时间，因为疫情啊当时未能够咧经常相见，但系回忆永远都喺心中嘅。讲得好啱 啊！ 啊，呢度咧另外有一位嘅听众咧就系 May So Green Lam， 咁佢话三位主持你哋好啊。咁琴日咧三月初四，相信系讲紧旧历啦。咁收到个坏消息，有位咧老街坊咧就不敌病魔，翻咗天家。咁啊呢一日咧，亦系佢去世爸爸嘅生日，所以咧就加倍嗰啲思念怀念就出嚟啦。 系， 因为可能老街坊同爸爸都系有感情嘅。 系咯。 咁啊，希望如果可以嘅咧，就想播《遥远的他》啦，咁样。咁啊，生活无常，希望大家都活在当下嘅。 祝福佢啦，好唔好啊 ？OK， 好啊。电话里面咧，我有。第三位听众 ，Hello， 丰收快活人， 你好啊， 喂，早晨， 系你啦， 莫小姐， 系啊，系啊，系啊， 欢迎你，莫小姐， 接到我电话， 系啊，莫小姐， 系啊，听咗好多年噶， 你系咪想点唱？你想点唱？ 系啊，想点唱啊，三位主持人你好， 你好啊， 你好， 请讲啊，系， 佢好紧张，我知道你慢慢嚟，唔紧要啊，系，我哋有咩想点唱啊？ 系啊， 我想点唱俾我个女，佢而家聞嘅啦， 哦，啱啱 咁就個幾月啦， 哦 ，OK， 哦個幾月真係啱啱， 唔係佢去咗台灣啫， 係， 我就好掛住佢， 係計咯， 聽到你嘅聲音啊，莫女士， 係咯，好似唔捨得咁好似， 一定啊， 咁點會捨得啫，係咪先？ 雖然係個幾鐘嘅激情， 咁佢呢個月咧就會生日嘅， 係 咁我就想点唱俾佢听，我唔知佢听唔听到嘅，其实都。 我哋个重温啊，放成年啊，唔使担心。 仲有一样嘢就我哋有，只要佢喺嗰边咧下载咗我哋嘅 RTHK Mind App 咧，咁就可以重温我哋啊，或者上我哋嘅、上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网站咧，就可以节目重温噶。 系咪 RTHK.HK 嗰个啊？ 系啊，系啊，可以叫佢重温啊。 阿女点称呼啊？系啊，有冇英文名 嘅？系啊，仲有个女大女咁佢就有两个 B B 嘅，咁祝佢两个 B B 可爱活泼咁成长啦，咁样系啊， 佢哋就喺香港嘅呢个 喺香港嘅，系啦系啦， 使唔使凑 钱 啊？ 系啦系， 你使唔使凑噶？你使唔使帮手凑啊？嗰两个孙， 我冇啊。好难， 佢自己搞掂， 负责同佢玩得噶啦， 咪系咯，阿嫲就爱嚟种孙啫嘛，系啦， 阿婆啊，外婆啊， 外婆系啦， 外 婆系啊，系啦，咁我有个疑心，唔好意思，我多好多， 唔使唔好意思，慢慢讲。 你咁耐先打一次电话嚟，慢慢倾啦。 点啊个疑心啊？ 系啊，听到好多年噶啦，已经就第一次系咯，第一次嚟 慢慢讲，系咯， 咁啊，我疑心都系。四月廿五号生日嘅，啊点唱埋俾佢听，系啦，生日快乐啊，青春美丽啦，咁啦，系咯， 哇，即系二生女嚟嘅呢个系， 二生女嚟嘅呢个系， 系 啦，咁系啦，最近咧我妈咧就 有病，咁就做咗手术噶啦，咁就应该都 OK 嘅。 系咪啲老人家嘅病？ 系啊系啊，都差唔多成九十岁啦。 哦， 系啦，所以就祝佢身体健康啦吓，唔好谂 多啲 嘢啦，开开心心咁样咯，系啦。 有冇时间可以陪下佢？ 因为佢都系喺院舍度住，所以咧就 暂时 都系要系啊间中咯，间中去探下佢啊，食系啊，而家唔食得嘢， 系 啊，冷静咗啲， 唔可以同佢出嚟食嘢， 系明白嘅。 等呢个疫情好翻啲先咯，系啦系啦。 OK， 咁有冇视像噶？ 都有 哦，系咯，有视像就好啲啦，叫做相对地系咪啊？ 系啊，系、 okay, 啊。 明白啊，望小姐咧就担心啊，喺台湾嘅女啊，阿女系咪一家几口去咗啊？ 啱啱结咗婚嗰边，系啊， 即系隔咗个台湾。 你个女婿系台湾人啊？ 系啊，系啊。 哦，唔该先。 好啊。 咁 啊， 女婿叫咩名啊？ 吓？称呼啊？点称呼女婿啊？ 帅哥。 帅哥， 唔好啦， 唔系帅哥 得噶啦， 叫咩名啊？ 帅哥， 我帅哥，阿帅哥 笑晒，莫小姐， 阿帅哥同埋阿帅太， 哇，你口水嗲嗲地真系， 系啊， 感觉到佢嗰 个 兴奋啊嘛， 咁啊好啦， 等疫情过，即系等疫情过咧，其实真系好方便嘅，过嚟做投机咁样，系咪啊？ 系啊，都好想去探下佢。 好啦，咁啊， 快噶啦，快噶啦， 多啲视像啦，好嘛 ？OK， 系啦，系啦，多谢你哋啊。 拜拜， 拜拜，下次再傾，拜 拜。好，我哋仲有啲點唱可以讀埋啊， 好啊，好啊。 咁啊 ，Candy 就話啦：你哋好啊，今日咧要祝佢一個咧相識咗20载嘅好同学、好朋友阿善文啊，祝佢生日快乐，同埋祝佢咧天天都开心，事事顺利。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佢话咧，希望我哋咧班我哋嘅友谊啊，会继续下去，千千载载，永远不变。系都祝我哋身体健康，多谢。 多谢。 好，呢边咧有一位啊小将，小将佢话咧想点唱俾我老公啊 William 听。咁啊预祝咧 William 咧4月19号咧生日快乐啊 ，Happy Birthday！ 咁啊身体健康啦，每日都开开心心，事事顺心顺意嘅。仲有一位好快啊，阿英英佢话咧，佢想点俾佢奶奶听，希望咧阿奶奶听到，系啦，因为阿奶奶咧啱啱咧做完手术啦，依家咧喺屋企度休息啦，同埋咧化疗之中，咁啊希望咧奶奶咧身体健康啦，长命百岁，呢个好新抱啊，真系 祝福佢啊！我呢度咧就有两个点唱，因为佢都系点俾阿豪仔嘅，试过帮你读错啊。就是来自莫丽娜和阿 Jo Amanda 的。咁祝阿豪仔演出成功啦。祝你身体健康啊，彭仔。 Thank you， 多谢。 蔡蔡子都要啊，身体健康啊。 系啊，咁 Amanda 就话呢已经买咗飞呢支持阿豪啦。 咁啊好啦，等佢哋喺度到时见啦。 期待啊 ,OK。 仲有冇时间 好，有可以。 好，有一位嘅听众，佢我系阿欣，想点唱俾呢先母顾菜珠听，今日咧系佢新历生忌，咁啊祝愿佢咧喺另一个地方啦，开开心心，无忧无虑啊 ！OK， 好啦，我听埋最后一个电话好唔好啊 ？OK， 电话里面有 Hello， 丰收快活人 Fanny， 喂 ，Fanny 你好 ，Fanny 你好， 系你好啊，你好啊，桂花田系嘛？ 系啊，仲有蔡敬文同埋程振鹏啊， 系你哋好，你哋好啊， 诶你好， 你想点唱俾边个听啊 ，Fanny？ 我想点俾我家姐听，佢叫慧莲啊， 阿慧莲， 阿慧莲 系听日生日啊， 哦，生日快乐，慧莲 ，Happy Birthday 啊，慧莲， 系啊， 系啊， 阿妹锡晒你啊，打嚟点唱， 几好啊！ 我第一次打电话嚟嘅啫， 你系咪好紧张啊 ？Fanny， 听你个声， 系咪我哋成系咪我哋成日呼吁咧？话不如都打啦，咁样就打咗你。 我 个心情， 我估阿 Fanny 啊，你家姐叫慧莲咧，咪叫慧芬啊？ 慧芳， 慧芳，咦？你真系估到，因为 Fanny 系咪？ 系啊，系啊。 好啊，喂，咁啊，听日嗱，即系都仲可以一齐食下饭啦，四个系咪？咁又会去庆祝啊？ 会唔会啊？ 哦，佢听日去同佢去个即系我个外甥食饭啊，应该系 系咯，一家人食饭。 嗯，系咁啊。 系啊，我祝我自己咧平安啦、健康啦、快乐啦、幸福咯。 OK， 好啊。 咁啊，阿家姐都系咯， 送晒俾你啊。 系啊，系啊。 OK， 祝福你哋两姊妹啊。 多谢你， 多谢 Fanny， 多谢多谢晒。 唔客气，唔客气，拜拜， 拜拜。 今天我不想做嘢，只想懒，可不可轻松阵呢？叹 叹一叹，让时间慢慢变慢。今天要冲杯茶喝，不想哭，订一件馅饼嚟食，爽一爽，继续发梦，放空所有愿望。恩恩燕燕翠翠红红，融融夏风，风风花花雨雨年年，雾雾朝朝。我问有乜嘢真系需要改变吗？吹不散花蕊跳动在落叶之间，飘放于生死一刹那，仍维持它的优雅。一切真的需要意义吗？ 唱俾我哋嘅即将放假情圣旁听啦！今天我不想做嘢啊， 好叻咩？ 诶、我今日都仲做嘢，下个礼拜一二三就唔做嘢。 系咯，咁、希望咧、其实我好想咧上一上去同你会一会嘅，其实 可唔可以访客啊？ 可以，应该 下个礼拜一二睇下做完嘢之后点啊？ 好啦，咁下个礼拜一二三啊，情圣旁放假嘅蔡就只会继续帮手噶， 拜拜。